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富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今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新界东部、大屿山同港岛部分地区录到几毫米雨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8点，跌64点，成交金额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9蚊，升5.6；德昌电机控股27蚊，升1.25；吉利汽车15.2，升6仙；中国平安52.4，升4毫；盈富基金26.35，跌5仙；瑞星科技99.8，升3.55；长城汽车9.19，升3.8。中移动84.15，跌9.5；汇控68.4，跌6毫；敏华控股7蚊，升9.7。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9.973，瑞士法郎8.052，澳元5.879，加元5.774，新西兰元5.629，欧元系8.733，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3。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5点，升156点。港金现价报11,910蚊，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4美元，卖出1,2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中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宁道。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中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宁道。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翔官立中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龙翔官立中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喺新界区，大埔公路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马场第三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系较为挤塞。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一杯咖啡， 一啖红酒， 一套电影。Take a French moment. Bonsoir. 周日晚上同大家讲电影，学法文。 Michael Le Cardinal， 赵善恩。 French moment.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 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睇下话奴才冇楼住啊， 关我咩事啫？ 而家兴长辈买楼俾个后辈嘅，你买层楼俾奴才啦。 如果长辈买俾后辈咧，就唔系新闻；如果后辈买俾个长辈，即系谢霆锋买楼俾阿谢贤咧，呵，就头条新闻咯。 好啊，咁啊睇下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 8点半港台电视31坐定定头条新闻啦。 翻一翻，苏颂音乐，苏颂，卢海彤。 翻翻，而家会更加觉得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比较高层次啲咯。即系只要做自己舒服嘅嘢就得咯，我唔需要好取悦大家，或者令到大家觉得哇好劲啊，或者做啲好刻意、好抢耳嘅嘢咯。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六夜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苏颂音乐。 各位听众，而家介绍风霜队球员嘅名单。首先系柱等式中锋，曾经试过顶头锤顶爆咗个龙门架，有球场货柜车之称嘅桂花田。 嗯，唔好意思啊，我食埋只鸡髀就走出嚟啦。 再嚟就系天才型嘅中场球员，试过喺中场直接起脚射入自己龙门嘅球员。曾志豪， 龙门任我摆，中场玩晒，多谢。 最后登场嘅就系前场杀手，发型似周柏豪，球技似余文乐，广播道梅西加斯罗嘅混合体。 哇，大佬咩名嚟噶？ 诶，对唔住啊，攞错咗个大陆译名添，呢个先啱啊。 广播道斯朗同梅西嘅混合体。就是王冠斌， 多谢多谢 ，I'm the king of the。 哎呀，唔好意思啊，教练原来唔记得帮呢个球员入纸注册哦，今场佢系无法上阵嘅，只可以做观众啫。 What？ 有冇搞错？ 你就搞错，系风霜快活人啊！ 王冠斌、 曾志豪、 桂花田， 风霜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啊！ 系啊，早晨哇！一嚟大家饱晒棚咁样，咦？咁啊红绿黑咁样出晒嚟咁样，跟灯喎， 系啊，红黄蓝白黑啊， 系喎、啊。早食桂花田，早晨咧就系黄冠斌。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冠斌。 早晨，田中头仔。 系早晨， 早晨咁多位， 系啦，系啦，系啦。今日星期五， 星期五又点唱？不过今日天气都系嗰句啊，都系适宜出去游水。我琴日终于实现咗呢个愿望啦。 咁叻仔，你开咗 lift 啦已经，我仲未开 lift 啊。 但我琴日系喺太阳落山。之后去游水嘅， 我心意嚟嘅， 因为冇办法，而家你知啦，我已经唔系自己一支公去游水啦，我等埋阿仔，点知佢系咁瞓晏觉，你话几爽先得噶？ 即系生活乐无边， 咪就系喺太阳普照嘅中午时分喺度瞓觉， 开住个冷气计， 我喺度抱住佢，我话你醒未啊？太阳落山啦，大佬，啲太阳又搽咁一浸又一浸，一浸又一浸，哎，炒餸算数啦，冇晒啊，6点几先醒， 有夜水， 几乎即系搞到5点。 点几先醒？由晏昼， 佢5点钟醒咗啦。 即系瞓咗5个钟啊？ 瞓咗都有两三个钟啦。嗱、 哦， 我喺度等佢啫，等唔切啦，冇办法啦，系咯。嗱，不过咧呢个咧，即系家长啊，望子变成阿成龙大哥咧，呢个心情咧，就算佢适应之后，都系会继续嘅。 嗯， 系啦，呢几日咧，阿田咧讲咗几次咧，就系呢个大陆啲高考咧， 系啊， 系啊， 好厉害啊嘛， 巴闭到啊！ 我嗰日先至做个 风露风墙啊， 风露风墙啦，跟住之后咧，原来翻查翻咧过去几年嗰啲新聞咧，有啲仲癲喎，有啲咧，譬如話係可能咁啱佢嗰條村嘅嗰個唔知咩里嗰個縣定什麼什麼啦，可能真係今日出一個，即今年出一個去考高考嘅，人哋原來嗰啲阿爸阿媽咧。是会放炮仗， 会啊， 烧烟 花，然后呢都算系啲排抢嘢。 佢话原来有父母系跪拜个子女去送佢出门考试， 阿爸跪翻个仔。 系啊，嗱，你以前考科举就话你高中咗状元，你就话 我系跪拜佢。系啦，我知道有个欢迎嘅，即系送佢哋出去嘅，就系所有即系譬如嗰个镇啊，嗰个市都系啦。一大班父母咧就会集齐喺嗰个日子咧，跟住咧送行啦，送行。 你以为佢 跪拜啊？又 佢哋系 搞奥运点 样？唔系拜孔子就嘛？ 个跪拜系点咧？好似人哋。嗰啲恭送圣上咁样嗰啲咧，佢就喺屋企个门口，跟住就向住个门口，嗒嗒咁样跪拜啦。跟住之后个即系仔女咧，就喺个门口度就出去啊，走啦啲阿娘咁样， 即系玩跳色跳色咁样，一家大细靠晒你啦咁样。咁今日我见到有个好搞笑嘅咧，就系嗰啲即系嗰啲二头嘢啊。咁啊，大家都就算香港咧，可能你都会有二头嘢，譬如话咩幸运车牌啊，即系嗰啲嘢噶嘛。 我早几日咪讲咗话有咩嗰啲叫做祈福嘅文具啊， 祈福文具啦。 系啊， 咩都有啊嘛。我今日见到咧，佢话呢个一年一度嘅内地高考咧，就连巴士咧都要去即系学一学佢。 哦 ，OK， 系咪 巴士 逢四字啊，七字啊，即系啲唔好意头嘅号码都唔再得，全部都系一路八。 呢个咧，呢个对我哋嚟讲就冇得估嘅，因为呢个咧完全嗰个叫做文化唔同啊，冇得估嘅。咁咧佢就话咧有两架嘅巴士公司咧就唔系有个巴士公司特别将佢旗下咧两架巴士咧，哇咦咁啱呢个 number。即刻咧就拱佢出市面，然后咧挂埋彩旗，全部都系咧话咩接载考生加油嘅咁样。 咁 系 咩啊？ 嗰两个 number 咧真系冇得估嘅，就算讲完你都唔知点解有关系嘅。一架 搜求难揾啊嘛， 系啦，一个就系985号。 哦、 一个就211号，同嗰啲谐音完全冇关嘅。 哦，系啊，反而 完全冇关系噶。 咁佢有冇讲咩？ 有原因嘅。咁咧佢好型嘅，佢条彩旗咧挂出嚟。咁咧嗱，点先讲咗呢两个 number 有咩意义咧？原来咧就系佢咁啱咧，就话佢哋内地咧嗰啲叫做高考嘅叫做政策嗰个计划代号啊，即系譬如咧、 哦、行动代号寒战咁样， 行动代号 可能系今年系第985届。 唔系即系譬如我哋啲政策咧，可能我哋以前成日都话举例啊，咪人大嗰个831嘢，咁于是乎831，咁如果喺香港咧，你好明显知道就代表系政策嘅即系政制嘅改革啦， 系 啦，831就系呢个意思啦。咁佢哋咧。咁啱可能有985同埋211咧，都系嗰啲考试嘅计划嚟嘅。咁咧佢哋咁都领嘅，佢哋就话：嗱呢个好意头啊， 一齐上车。 呢个就代表大学教育计划，即系可能我哋啲334啊咁样嗰啲咧。咁于是乎佢挂咗两条彩旗出嚟咧，哇大佬好似嗰啲帮会口号咁样嘅。一条彩旗写住天王盖地虎，全考985，哇！即系个 全啱音啊， 唔系普通话啱音嘅。天王盖地虎，全考985， 哇 ！OK， 好啦，跟住另一个咧就宝塔镇河妖，全上211， 点解又有妖嘅出现咧？ 即系咧辟邪啊， 河妖啊， 河妖啊，冇晒啲即系邪魔鬼怪咧，挡住我哋啲考生考上去咁样， 搞住我啲考生去考试咁。 系啊，哇喂，跟住咧，佢话啲家长见到咧，好开心啊， 1000蚊一位都上。 系啊，我话呢啲正嘢啊，唔系佢又唔系净系咧话专接载考生嘅，但系佢话咧。会挂住两条彩旗，呢、這个巴士咧就喺度出巡咯。 哇，呢、這个正！ 哇，然后咧佢话咧，所有啲家长咧，佢话小学见到，哎呀，好开心啊！呢啲政府啊，呢啲巴士公司啊，全部同我哋打气啊，咁样。 即系究竟系个考生开心啲，定啲家长开心啲啊？ 家长 一定系家长。 家长， 你话我哋嗰啲年年都搞 DSE 放榜考试打气大会嗰啲咧，我哋今年系咪过咗定咩？ 梗系未啦， 唔系我乱晒啦，嗰啲考试啲嘢咧， 考试考完噶啦，榜啊未放， 等放榜啫嘛， 系啦， 够唔够胆提议？ 系啊， 佢七月好似七月三号嘛， 咪咯，嗱 七啊三号巴士有得玩啦。 系啊，嗱你啊整翻一两架呢啲巴士出嚟。 系个 DSE 嗰个即系生效日期，可能系唔系2019年咁样。 唔系，嗱我哋将佢转一转咯，有啲巴士路线专去中大嗰头嘅沙田啊嗰啲咧， 系 你咪挂条彩带出嚟咯，你又整翻个天王盖地虎。 嗰啲叫做咩咧？入 U 行大运， 入 U 行大运路线， 循环线，全香港10间 U 咧一路死兜烂兜咁样。 系啦，教院啊，中大啊，港大啊，条条路线啊，哇！呢啲叫咩啊？条条大路通罗马 啊， 喂！睇少佢啊！天王盖地虎，全听948， 好嘢，好嘢，好嘢！ 今日系礼拜五啊，点唱啊？虽然我哋香港嘅考生啊，唔使好似佢哋咁样咧，即系吓，即系全城为佢疯狂，但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压力噶吓。 喂，呢只真系系咪九十年代群星热唱嘅火红年代啊？ 唔系啊，而家都有人唱啊， 而家有系咪啊？ 好恐怖啊！ 系咩你啊？ 唔系啊， 你嘅 ringtone， 我唔敢应啊。 我都数唔出有几多群星喺里边啊。总之，叶力捷、白乌蓬爸啦。不如今日我哋试下开群星合唱嘅歌曲啊。 好啊！ 我瞓咗头先，即刻整咗只出嚟。 系啊， 难得我哋嘅电脑系统又揾到 啊。 系啊，系啊，睇下你仲估唔估到有几多只？ 星期五热播嘅、啊。 我以为难得我谂到添。 系啊，你谂到，你谂到唔出奇。难 得我谂到系只歌。 系啊，难得我谂到真系啊。喂，你今日星期五啦，总之欢迎你点唱啦。嗱，今日咧有个喜讯啊。不过你又唔知啊，即系信唔信得过去咁。即系你知啦，有阵时女人讲嘢咧，就即系面嗰阵咧，你信唔信得过啊？你觉得？ 底嗰阵都唔好信添啊！ 系咯，即系凭你多年啊，舐嘢然后氹翻女人嘅经验啊，女人讲嘅嘢信唔信得过？ 前面嗰 part 好有经验，后面嗰 part 少啲。 啊，边方面系前面？ 即系成功嗰、那个， 即系领嘢嗰方面。 哦，前面好有经验， 系比较有经验。 系啦，咁你信唔信得过咧？觉得女人讲嘢 信唔过？ 系咩？例如咧，你试过最领嘢系边一只咧？ 唔系啊，成日都领啊，最常领嘅，我哋作为人哋个仔，最常领梗系领阿妈嗰啲啦。 哦，系咩？ 系啊， 阿妈叫你今晚唔使翻嚟食饭，你就信咗佢啦。 唔系，跟住之后就譬如你先有啲汤喺度，你第一日唔饮啦，跟住之后咧就会开始同你冇乜 eye contact 啊，跟住之后咧就唔理你啊。跟住之后专系煮埋你唔中意食嗰啲餸啊！ 啊系乜咁？你阿妈咁少女情怀嘅，喂，直情系斗气，好得意 多呢啲啊！ 你会嘅咩阿田？ 唔复 message 又有啊，唔听电话又有啊！ 你有冇捞乱咗你阿妈同你女朋友个电话？ 其实系冇分别噶，我话俾你听，其实母亲节同情人节系冇分别噶， 争好远， 争好远，冇分别。 你会唔会为你阿妈着？又要讲多次？ 唔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嗱，你情人节， 阿妈都要送花。 你情人节嘅时候，你同你另外一半同佢讲食咩啊？系唔紧要啦，冇所谓咧，食咩都好，冇破费。你母亲节讲紧嘅系咪一样？我话你试下两个都话咁算啦，食求其食茶餐厅啦。你睇下你之后咩面口？ 唔系、啊，我妈讲真嘅，你同佢出去佢先唔开心、啊，喺屋企食饭佢不知几高兴、 啊。 但 你试下唔同佢庆祝啊？ 哦，佢都冇问题噶。你记得话俾佢听唔庆祝，即系代表你记得要庆祝啦、啊。 有你呢个仔简直孝顺，孝感顿顿啊！ 好过咧， 母亲节同你讲，嗱，我唔同你庆祝噶啦，你自己搞啦。 庆祝 好过咧，行过路过都唔记得咗。是咩？母亲节咩？真系 啱我，我宁愿你话俾我听母亲节。 嗱，点解咁问咧？而家可以问阿田咧，究竟佢觉得咧，女人讲呢句咧，信唔信得过嘅？今日咧，报章咧就话。之前咪话咧，究竟约会应唔应该 A A 制噶嘛？ 哦、 即系嗰个即系请埋单事件咧，咁咧就啲人就打蛇随棍上啦。 嗰个唔系情侣啊， 佢嗰个唔系打蛇随棍上，佢嗰个打起上嚟啊嘛。 唔系佢系啦，佢嗰个打起上嚟，咁跟住咧，而家有嗰啲即系速配公司嚟个打蛇随棍上咧，扎扎林就访问，究竟咧如果咧港女咧，佢话佢约会佢心仪嘅对象咧，使唔使一个男人请？ 约会一个心仪嘅对象， 使唔使？使唔使男人请？ 咁首先要睇下系咪边个约边个先？ 个女仔啊！ 总之大家出嚟 dating， 讲明系心仪嘅， 大家都心仪嘅。 系啦，即系唔系话好似上次嗰个咩倾生意啊咁样咧？唔系嗱，而家你估下咧，而家你估下， 上次嗰个真系倾生意 系啊？你估真系上金 线， 上金线位咩嚟噶？ 睇你系劳资纠纷啦。 我都话落嗰次嗰位李卓人啊嘛，真系。好啦，你觉得今次啲女仔嘅答案系咩嚟噶？ 嗱，如果咧系有心仪嘅，我就唔会自己俾钱嘅， 就唔会自己俾 钱。点解咧？个原因系咩咧？ 我俾 下 你 个财力先啊！ 俾个机会， 啱压力测试， 睇你信贷评级系乜嘢啊？ 我都好啱嘅，系咪先？ 唔系我俾个机会你请我嘛？ 发个餐你都请唔起啦，系咪？ 睇你愿唔愿意啊嘛？ 系打发个餐可以去得翻 嘅。 但你觉得即系呢个系礼貌嚟嘅？ 我都觉得系嘅。 O K， 你咧？ 我都会正常嘅，但其实我系试佢嘅，即系嗱，譬如阿田嗰种试佢就系 佢试你财力咯。 唔系呢个第一啦，压力测试啦，第二就 系 咁，即系佢会觉得呢个咁男女相处第一次嘅时候，即系食饭，咁于是乎就试下对方。 系 gentleman 噶嘛，系咪？即系我同佢争，我觉得咧好睇小人哋啊。 系啱嘅， 系咪？ 但系 我俾翻个面。 但我嘅试系咩咧？就系其实譬如当第一餐饭，我都预咗一定出硬噶啦，出晒噶啦。但系重点系睇下对方会唔会有啲反应。 有冇出手系咪？ 喂，嗱，几暧昧啊！我摆明出硬噶，睇下佢有冇反应。 系啦，咁呢一个就即系 硬啦，硬啦， 系啦，你自己谂下啦。咁样 冇反应，哎呀， 哎呀，咁就得啦，系咪先？系咪先？ 嗱， 咁但系自己自信会冇咗。唔 系，而家你信唔信佢个答案啦？ 吓， 佢话访问咗600个，佢哋自己嗰啲叫做即系。网佢哋嗰啲会员啦，佢话86%咧都话唔使男方请客，嗰啲女仔话 咪先好啦， 信唔信得过？ 定系口是心非嗰阵？ 咁系口是心非，你试下坐喺度啊，睇下会点。 好啦，但你头先话咧要有啲咩反应咧？如果女仔，如果佢想低牛文荷包咁样， 系啦，你扮下嘢作下状，话俾翻你又好，或者咩？你其实嗰样嘢唔系话扮嘢，而系譬如话啊，即系诶，譬如诶 share 啦，或者譬如话啊，我咩就通常一定即系老虎喺度话，唉唔使唔使， 系啦系啦系啦。但你觉得呢样嘢你都要诶，嗰女仔都要做？ 系，如果有嘅话系会加分。 哦， 因为做戏做全套， 因为唔系老讽啊， 系 个 point 其实。就是想代表就是不是老鳳，咁頂籠之後就話啊，譬如你誒啊咁啊，咁不如去飲杯嘢啦，或者食碗糖水啦咁樣。咁其實喺個錢銀上唔係要攞對方著數， 係啊， 重點只係想話俾到我知道， 我係有禮貌嘅， 我唔係水魚， 係 啦，呢個只係心理上。 但其實人哋講一句話，不如我請啦，然後你就會請翻咧，其實都係水魚嚟嘅。 係啦，但我一隻心理上好受好多嘅水魚。 咁咧嗱，佢個數字係點咧？嗱，各位男人你自己。判断下究竟你信唔信得晒啦？佢就话咧，请问你会唔会主动提出 A A 制咧？男嘅得7% 话佢会，或者好难开口噶嘛？ 呢啲勇士， 死士啊！呢啲唔系勇士啊，真系。咁咧，但女仔又唔系，女仔话有47%话我会，主动提出 A A 制。反正你都会请返嘅。 但其实市场百分比都唔够嘅呢个数。 对啊。 尽量做到87%啦。 对啦。咁然后大部分嘅男人呢就话唔会嘅60%+啦。女人呢就得个 6%。嗱但跟住嗰个吊鬼喎。佢话睇情况嘅呢系好多嘅。 嗯。 有30%嘅男人睇情况。 但系你话心仪喎头先 呢。喂你开头心仪啫。 出到嚟可能唔对路咧， 可能系心惊噶嘛，可能佢第一句英文你谂住我哋第时个仔咧叫咩名咁样，哇喂你个餐饭想走噶啦嘛已经， 咁咪惊应该主动出击话，不如呢餐大家 share 啦， 系啦，咁跟住佢话啦，如果你嗰个系心仪对象啦，你会唔会俾佢俾钱？系啦，咁咧男嘅就话都有20%+话会，其实男人都转咗， 但系得20%+话会， 男人都有20%+位啦会啦。认为咧会俾要对方俾翻一半嘅咧，都有30%+。 哇！咦，再呢个比例多过要自己俾晒。 系啦，好啦，男人系咩情况之下会提出 A A 制？呢个改啦。 哦，唔系，好似你头先话斋咯，坐喺度发现咦唔对路，不如 A A 制算啦。 佢话对方第一测试女人会唔会俾钱，就阿斌嗰啲 啱， 但系都系30%+啫。 做咩要测试对方？ 唔系两毛你30%+啫，系啦，有另外30%系咩咧？约会女士并非心仪对象。即系同阿片食饭嗰啲咧，直情系 A A 制啦， 相貌不符咯， 唔好咁讲，系啦，但系有20%咧，真系悲歌嚟嘅，有20%就话收入有限，无法承担太多开支， 只能够赠你一句啦，穷心未尽啊， 系啊，20%+， 咁你何苦出嚟食饭咧？又 哦，所以有最尾10%咧，直情系悲歌之中嘅悲歌啊，物价太高。我谂紧咧，佢食饭埋单嗰下会点咧？ 手都震埋。 阿 Suki 啊，其实咧今年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又按年上升咗好多啦。 大家不如 A A 制啦。 A A 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报告有关监察慈善活动、慈善筹款活动再次公开聆讯。审计报告指2012至2016年期间，有持牌人过期提交奖券账目，但民政处延迟百几日先至发出催办信或者警告信。民政事务总署署长谢小华解释，电脑系统一直未更新，目前依靠人手负责有关工作。署方已经同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商讨，尽快提升电脑系统。谢小华又话，目前已经落实审计报告建议，将过去一年几十个持牌机构筹款账目上网，俾市民查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建议成立猫队在社区灭鼠，寻找2至3条后巷作试点，又建议立法会应该组织考察团到外地了解其他地方的灭鼠工作。蒋丽云在本台节目说，美国有人组织猫队灭鼠，半个钟可以捉200只。他认为香港可以效法，如果有大厦鼠患严重，可以派猫队驻守。出席同一节目的议员毛孟静就说，他不赞成在鼠患严重的地方放太多老鼠药，因为会引起养狗人士的担心。 英国大选陆续公布结果，票站调查显示执政保守党可以赢出大多数议席，但未能取得过半数席位，有可能再次出现原氏国会局面。在国会650个议席，得票最多的政党如果取得326席就能够独立执政。根据英国传媒的票站调查，保守党会取得314席，较选前330席少，预料工党将会取得266席，较选前的229席多。前财政大臣保守党的欧斯邦认为，若果票站调查准确，结果对首相文翠珊来讲是灾难性。英国有舆论认为，如果保守党最终未能赢到过半数议席，意味文翠珊决定提前大选以赢得更多议席的政治赌博失败。有学者预期，若果英国出现联合政府，将会令脱欧进程更加艰难。北韩寻日发射多枚导弹，北韩传媒今日报道，领袖金正恩在试射现场指导，又指今次试射的地对舰巡航导弹曾经在今年4月15日已故领袖金日成生日阅兵仪式上亮相。报道说，导弹精准探测和打击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假想打击目标。报道又说，由国防科学院研制的新型巡航导弹技术水平高过现有武器系体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0点，升7点，成交金额3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4点，跌咗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蚊，升9.8；德昌电机控股27.05蚊，跟咗个二；吉利汽车15.42，升2.8；盈富基金26.45，升5仙；中国平安52.6，升6毫；瑞星科技99.25，升3蚊；长城汽车9.22，升4.2；汇控68.55，跌4.5；中移动84.2，跌咗9毫；敏华控股系6.9，升8.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0.36，瑞士法郎0.969，澳元0.753，加元1.351，新西兰元0.721，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89点，升咗180点。港金现价报11872蚊，跌7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1美元，卖出1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中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的坏车亦都是拖走了，龙尾就去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呢是较为车多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二十周年的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一杯咖啡， 一啖红酒， 一套电影。Take a French moment. Bonsoir。 周日晚上同大家讲电影学法文。 Michael Le Cardinal， 赵善恩 ，French Moment，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冠斌、 曾志豪、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火势，唔知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约会人哋嘅时候喺咩状态去约会嘅咧？ 咩状态啊？ 山穷水尽个荷包，我讲紧，诶、哦，个红包，山穷水 个红包， 哦，个荷包系啊，山穷水尽啦，定系吓要问阿爸攞定晒吓弹药，跟住出去约女仔咧？唔知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究竟你系孤寒嗰只，定系 A A 制嗰只，定系好豪嗰只？好似你个名咁啊，曾志豪咧？ 实不相瞒，有边个男仔第一次出嚟约女仔嘅时候，唔系申请紧希望工程咁嘅款噶？我仲记得我第一次约人哋去睇戏嘅时候，排队去买炮谷，排到我嘅时候，我要空手翻嚟，因为荷包已经唔够钱买唔到炮谷。我到而家我都唔敢再食炮谷。我表面上系惊热气，其实系因为惊谂起嗰个惨痛嘅伤心事。点解啲炮谷可以贵过张飞嘅？即其五咧吓，讲啲开心嘢啊！真系我咧好中意睇波嘅。即今日咧，你话好在咧，我个对手咧嗰个叫黄冠斌，点解咧？佢系中意睇足球多啲，篮球佢系唔系好好。同埋喺今日撞到佢咧，我就安心啲。点解咧？你话如果万一咁不幸啊，今日嗰个对手咧系佢个 friend 阿 O 嘅话咧，又或者系子维嘅话咧，我唔做噶啦呢个节目。因为点解咧？佢哋两个睇篮球啦，佢哋唔单止睇篮球，佢好中意将一啲即已经打完嘅赛果喺人哋未有机会睇嘅情况之下讲出嚟，呢啲属于剧透。唔系，其实我明嘅系我唔啱嘅，人哋睇咗我未睇，你有咩理由阻止人哋讲先得噶？但我想将我呢个经历话俾你听咧，时代变化咧，真系令到你冇办法可以阻挡住呢一个资讯嘅洪流啊！我系好中意睇 NBA 嘅，而 NBA 播放嘅时间咧，基本上都系令到你冇机会睇现场嘅，成日都朝头早九点啊或者八点开波，咁睇唔晒噶嘛，已经翻嚟要做节目啦。咁我咧其实由以前啊，我讲紧以前系几时咧？十年前。到而家咧，我都系会用咧呢个录影嘅方法咧，就讲就到。我头先话唔想见到嗰人入咗嚟啦，真系嗰个成日讲我赛果嗰个林子维走咗入直播室度，岂有事啊！真系好在今日冇啫，今日冇啊，今日冇啊， 梗有波打嘅， 冇啊， 你唔睇啫， 冇啊，行开，好在啫， 佢未睇啫， 好在成日都 spot 到你，即刻熄机转一转先，等佢过咗个赛果先啦，系啦。咁以前咧，我记得我点样避开呢啲资讯咧，咁啊录低佢啦，仲要叫我老豆咧，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用录影机咧，我就叫我老豆，喂，同我录低佢，搞到我爸话点啊，几点啊，边场啊，仲要同我讲话系咪呢一场啊，系咪已经打到九十几比哥啊，得啦，唔使讲啦，咁啊录低佢啦。 但我几次破功系点解咧？嗱，嗰阵时网络未发达噶，靠收音机。有几次夜妈妈翻屋企嘅时候咧，坐紧呢个小巴咧，佢开住啲电台嘅新闻，无端端就讲紧体育消息。我嗰阵时有几次咧，我真系试过搭搭下车，突然间大嗌咧，吓亲我老婆。我话你做咩？我话我要遮盖嗰个新闻嘅资讯，我唔要听到个赛果咁样。呢、這个已经系旧嘅时代，新嘅时代咧，譬如琴日。咁我梗係想睇 NBA 呢个勇士对骑士最新嘅赛果，我梗係唔想知啦。千辛万苦避开咗晨光第一线呢，避开咗佢啲体育资讯。我諗住安安全全一收工死返屋企开电脑睇波啦。谁不知网络嘅时代实在太过发达啦。当我打开部手机諗住睇新闻做节目嘅时候， WhatsApp group 里面啲群组都有啲唔生锈嘅，无端端弹一句出嚟。佢弹一句就等于破咗我功啊！我而家就发觉咧，呢、這个世界真系避无可避嘅，即系莫非我需要喺即系呢一个时候，我要退离所有嘅群组？就算我退得离群组，我又冇办法阻挡住咧嗰啲网页嗰啲 pop up 啦。佢而家好得意嘅，佢知你中意睇嗰啲即系资讯咧，佢会自己帮你咧 pop up 一啲咧，即系嗰啲新闻出嚟嘅。无端端一开个 browser， 佢就会 pop up 一段新闻话俾你听 ，NBA 最新嘅赛果3-0咧，勇士。我已经系一头冷水照头淋，连续冲咗几个冻水凉。咁啊，除咗证明咧，原来而家喺呢个世代咧，资讯爆炸，避无可避。原来真系冇得咧有呢个 delay broadcast 噶啦，即系冇办法可以延后知道呢个资讯噶啦。仲有啲咩方法咧？莫非真系要请假？但请假都冇用啦。你喺屋企无论会做啲乜嘢，你系咪可以唔上网？系咪要 cut 电话？系咪要 cut 电脑啊？究竟仲有冇可能得翻一场比赛？我系冇可能可以避得开，唔俾人哋知道个赛果咧？但我谂都好难啊！你知呢个世界上最多就系嗰啲衰人。当我讲完呢个信息喺大电波出咗嚟之后，我相信我亲爱嘅同事咧，或者我啲听众咧，将会无人无知咁喺网上面不停轰炸。豪仔最新嘅赛果话俾你听啊！拥抱咧，避无可避嘅网络资讯爆炸年代。风头火势，足球嗰啲赛果，其实佢惊唔惊俾人剧透嘅咧？还是佢已经系抱定一个心态，就系我点都挨更底嘢，睇埋场波，冇机会俾你阴到我嘅。有请黄冠斌。 嗱，讲真的，睇波咧，我又唔系好在乎话系咪真系好紧张，即时要知晒嗰个赛果。如果有阵时，譬如欧联啊嗰啲咧，夜晚瞓咗觉咧，跟住第二朝起身，一知道边一个赢咗咧。我又冇乜感觉，反而我会即刻上去嗰啲即係短片嗰啲网站嗰度呢，然后就睇返当晚嘅精华啦。 你睇唔返场波㗎喇，我知道赛果。 唔紧要，冇所谓㗎。 个结局都已经知道咗㗎喇。 咁睇下你究竟鍾意系睇场波打成点，定系鍾意由乜嘢都唔知到见证嗰个赛果啦。咁但係呢，我刚啱就諗，即係听阿豪仔嘅呢一番嘅言论呢，我都好明白咗一个球迷嘅心酸嘅。咁虽然呢喺风骚快活人呢，小弟都只係偶唔使嚟到即係叫蹬下脚踢下波啊，但我都希望呢喺呢度运用少少即係小弟嘅叫做即係动之以情啦。希望我哋广大嘅听众们呢，咁我哋可以喺即係风骚呢网络上面有好多途径嘅。咁我哋呢就用返网路事网路料，就係、是、呢譬如话嗰啲 NBA 呢9:00-8:00我开播，咁跟住大家就可以开一个呢叫推到完场嘅讨论。咁每入一球啊，两分啊，三分啊，嗰啲咧就即时报数。咁豪仔咪可以一路做节目，一路知道赛果啦，仲可以 cap 图添。 啊，咁大声都唔知点解？哎呀哎呀，遮住咗，遮住咗。 无论系有啲乜嘢嘅战体音乐，都阻挡唔住真理嘅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 keep 住有呢个叫为豪仔推到延长 NBA 讨论区。嗱，呢个名系我为佢特登设立噶，咁以后逢有波打，大家识做啦。 够啦，到你开始啦。 喂 ，sorry， 唔好意思，前头吹得太多。好啦，讲返我今日想讲嘅风头火势先。咁话说呢个风头火势呢，咁同好多香港人有关嘅，亦都同呢一个网络资讯爆炸亦都有关嘅。咁讲咩呢？就讲一间嘅航空公司。咁呢间航空公司呢，成日都话即係嚟自香港，服务香港，心系香港。咁但係即係所有嘅香港人呢，对于佢呢有一种唔知点解好有趣嘅一个感觉。咁话说喺即係譬如可能係廿几三十年前嘅时候呢，大家对于呢一间嘅航空公司呢趋之若鹜，特别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能够加入呢间公司做呢，简直觉得係光宗耀祖无上嘅光荣。好啦，事已逝矣，慢慢你又会发觉啊，即係佢可能有啲即係衰啲讲句啦，可能有少少家道中落。咁由于炒友呢 家陣搞到要炒魷啦。咁啊，即係第二波嘅炒魷嘅行為咧，老細又再次請大家食無情雞。咁啊，呢度咧就無意即係挑起大家嘅即係一個愁雲慘霧啦。但係反而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側邊嗰啲嘅塘邊殼啦。成日都話咧，呢家即係資訊網絡爆炸啦。咁啊，大家咧你一言我一語，所有發生嘅事咧，大家都好中意走去講。咁啊，關於呢一間嘅航空公司咧，咁啊，但凡一有醜聞啊，又或者有什麼工會行動嘅時候咧，網路上面或者新聞啊、媒體啊各樣嘢咧，都一路喺度即係報導住，同埋好似好多人關心。但係我睇咗好幾年，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當大家不斷好關心，又不斷喺度討論嘅時候，我留意咗好得意嘅嘢。我身邊所有嘅朋友，但凡講親，我就問佢啦。咁你有冇搭過佢哋航空公司嘅飛機？ 冇啊，我搭廉航喎，平啊嘛咁樣。 咁我就問啦，你有冇搭過？咁即係佢冇生意啊？咁啊話曬都係即係一個香港公司啊，即係發源喺香港啊。你哋都唔撐佢，咁你想佢點咧？咁樣好啦，呢一個係第一個，我想問下大家嘅問題。第二樣就係咧，又係啦，關於呢一個網路資訊爆炸。其實上網咧，你不難揾到有好多唔同嘅群組，就係嗰啲乜嘢秘密啊、乜乜 secret 啊咁樣。其實你得閒上去睇下咧，作為我呢啲完全唔關事嘅人咧，都真係提供咗無限嘅娛樂性嘅。咁啊，點解咧？咁樣？因为里面咧就会即系有好多嘅员工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与佢个行业有相关系嘅朋友咧，就喺上面就留言，咁啊讲咗好多，咁啊除咗佢话即系佢公司里面即系好乱嘅政策啊，又或者诸如此类啊，又或者即系对啲员工唔好啊，又鬼癫咁嘈啊，咁样各样各样啦。但系有市民啦，今时今日有边间公司有边个打工仔唔系对老板或者对公司有咁大嘅怨气咧？咁样好啦，咁但系重点就系。究竟喺嗰啲即系 secret 啊秘密里面讲啲乜嘢咧？就不外乎都系咧喺员工嘅角度就信下，系啲客啦，除咗公司唔好，啲客都唔好嘅。有啲唔同嘅人种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叫做陋习咧。即系嗱，但系以下落嚟咧，就可能即系有少少咧叫做半歧视嘅成分啦。因为好多阵时佢哋去分享嘅时候咧，都会话，譬如啊，可能内地人讲嘢好大声，哦，日本人可能咧，即系啲男人咧，特别系当我饮咗少少酒嘅时候咧，啲手脚又唔干净，诸如此类，又或者新加坡人好挑剔咁样，咁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 comment 咧，俾翻啲客转头嘅，即系唔系净系个客俾啲 comment 啲员工，啲员工可以俾翻啲 comment 啲客嘅咁样。好啦，但系问题嚟啦，当我一路睇一路睇嘅时候咧。其实当我哋想一间航空公司越做越好，又或者唔想佢越做越差嘅时间，我哋作为乘客又有冇自己进步到呢？咁我睇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讨论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 comment 啦。其实我哋香港人作为乘客咧，都唔系嘢少噶，都唔系乖仔噶。嗱，譬如话成日我睇嗰啲咧，就话一上飞机咧，第一时间就系要问人哋攞毡啦；一上飞机嘅时候，第一时间又要饮水啦。咁但系其实呢啲咧。你一架机咁多个客人，但系其实喺机上面嘅空中服务员又唔系好多个，十零廿个到啦。咁你又想佢点咧？个个又话要扯毡，但系又要叫你即系执行李，又要叫你摆上去，跟住又要叫你扣安全带。咁但系架飞机又赶住起飞，得五分钟，佢究竟做得边样嘢咧？咁样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咧，即系喺前线工作嘅朋友嗰种嘅苦况。之但系咁，作为我哋乘客咧，其实都有啲嘢可以帮到手嘅。第一件事咧就系，譬如我哋即系自己搭飞机嘅时候，咪袋定件薄啲嘅风褛咯，上去咪唔使攞毡咯。又或者买定支水，或者自己斟定啲水，机场有得斟噶嘛，又唔使钱嘅，几开心咧咁样。好啦，咁然之后再者就系，好多阵时我哋评论一间即系吓航空公司做得唔好，或者呢样嗰样嘅时候。我哋都冇帮衬，咁我哋嘈咩咧？咁但系其实唔系净系呢单嘢噶噃，譬如可能电视都系噶，有阵时咧我哋都冇乜睇嗰个台噶，但系成日都话，诶佢执啦，佢冇啦，佢执啦，佢冇啦咁样，咁我哋都唔睇，咁我哋做咩啫？咁样唔系话唔参与就冇得讨论，只不过系你又唔参与，你又落井下石。咁又何苦呢老细？咁所以呢就即係喺呢度呢最后就只能够讲话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因为炒友嘅关系就最后搞到你变咗被人炒友呢咁希望你快啲可以搵到另外一个嘅发展啦。咁如是者就另外再希望嘅就係、究竟我哋香港人啊可唔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乘客而再者就当我搭飞机嘅时候香港嘅即係航空嘅制度呢可唔可以安全啲唔好突然之间又唔见咗架机又唔好突然之间呢架机又 delay。咁於是乎咁樣好慘呢就賺俾人鬧嘅啫。好啦風頭火勢喺呢個時候其實我真係覺得呢阿田呢係可以嘗試下不如試下做 NBA 直擊。不如你講波我覺得係幾好嘅一件事嚟嘅。你直情講返俾豪仔聽咁佢鬧都冇得鬧啦。我覺得應該係咁。有鬼花田。 自从认识呢个拍档开始咧，咁多年嚟咧，佢都系饱受咧呢个咧NBA 嘅赛果嘅煎熬嘅，我都戥佢痛苦，但系好无奈地，佢永远都系俾朋友督。讲晒佢个菜果，我见到佢痛苦嘅样，我都唔知点帮佢。啊，不如还掂都系啦，你闹人不如闹我啦，你对住我你唔会闹我噶嘛，我讲菜果俾你听都 OK 嘅。我得闲问下子维，叫佢俾咗菜果。 唔系，你讲菜果有个好处嘅，你会讲错嘅， 咁啊好有惊喜嘅。嗱，早阵子咧，嗰啲木棉花水咧飘来飘去啊，连陈带呢个棉花水咧都飞埋入你屋企，唔知咧屋企咧有冇受到影响咧？系虽然咧我家住咧高楼层啊，但系咧都啊有啲棉花水咧飞埋入屋，好似无处不在咁。嗱，先前咧就有专家就话啦，只要你闩好你个窗，开冷气，多洗呢个冷气隔尘网咧就可以避免嘅。咁其实咧都做齐噶啦，但系家中嗰两个年轻人咧，每朝咧个鼻咧都系吠，咁已经开咗空气清新机啦，但系都不停咁吠。点解咧？我明明做足功夫都有鼻敏感出现嘅咧。啊，原来咧，身处室内咧，都未必可以避到嗰个 PM2.5 啊，唔系讲紧嗰啲木棉花碎啦，系讲紧 PM2.5 啊。有研究咧，有个研究就话啦，咁佢哋啦，一个叫做新一代嘅感应器监测个人喺香港。讲咧暴露于 PM2.5 嘅环境报告里面咧，就发现咗啊，佢话家居嘅 PM2.5 即系细微悬浮粒子，我成日都系讲 PM2.5 嗰个吓空气监测指数啊，个含量咧竟然系高过办公室啦，高过公共交通工具里面嘅室内环境啊，啲数字出嚟好惊人啦！更加咧有人认为咧，政府咧低估咗市民咧喺屋企啊，面对住呢个 PM2.5 嘅影响嘅情况啊。不过即系虽然系咁讲啦，有教授就话啦，哎呀，室内嘅 PM2.5 系嚟自唔同嘅源头嘅，例如你屋企有冇煮饭啊？有煮饭就可以有影响啦。例如你屋企有冇吸烟啊？哦，有吸烟、哦、又有影响啦。又例如你屋企个冷气机有冇洗隔尘网啊？哦，冇洗啊，一年都冇洗。哦，咁又有影响啦。咁你流唔流通啊？空气唔流通，即系通风系统唔好呢，亦都会影响嘅。所以大家呢真係要注意自己屋企呢里面嘅空气质素嘅问题啊。如果当然啦，你成日对住嗰个马路边嘅，即係你家冇办法啦，而家香港呢即係马路呢贴住屋企嘅，咁你成日都系贴住嘅时候，你就更加要注意啦。因为呢我哋屋企啦嘅时间都唔少啊，咁你瞓觉起码都喺瞓到六七个钟啦，计埋屋企食饭，其实屋企都逗留十个钟㗎每日。咁你记住翻屋企望望有啲咩嘢系需要去清洁，需要去改善嘅，要闩窗嘅地方就最好闩咗佢啦，因为咧出面街上面嘅悬浮粒子咧系会飞埋入你屋企嘅。如果有吸烟嘅话，咁你咪乖乖猪唔好喺屋企吸烟咧，最好都仲冇尽量唔好吸啦，系咪？咁系咪费事影响屋企人嗰个鼻敏感嘅朋友，其实好辛苦噶，记住啦。如果最简单嘅就系而家翻到屋企嘅时候，洗下你屋企嘅隔尘网啊！ 群星演唱第二击，王冠斌嘅选择，劲 band super jam。 破，冲过，找到新理想，带领每种风格尽变幻无穷，越过，经过。 唔知你听唔听得出里面有几多对乐队呢，劲 band super jam 啊！今日我哋想同你玩一下，有冇啲群星合唱嗰啲歌曲？1872388咧，今日都系星期五嘅点唱，稍后听你电话。 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9点，升6点，成交金额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0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2，升8.8；吉利汽车15.46，升3.2。盈富基金26.4冇升跌，中国平安52.7升7毫，德昌电机控股27.2跌1.05，瑞星科技98.85升2.6，汇控68.6跌4毫，长城汽车9.17升3.7，中移动84.15跌9.5，敏华控股6.8升7.7。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9.935，瑞士法郎8.049，澳元5.877，加元5.77，新西兰元5.627，欧元8.7286，每百日元对港元7.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4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89点，升180点。港金现价报11872蚊，跌7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65美元，卖出12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最后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啊，山顶缆车咧同埋新巴路线第15C今日咧仍然系暂停服务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每星期亲子百分百，好爸爸小白揾嚟各界亲子专家， 从音乐、 儿童情绪、 教育等各方面， 同大家一起听得更多， 为亲子时间增值。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蚊子仔会咬人，曱甴仔会吓人，咁烟仔呢？虽然佢唔会食人，不过喷出嚟嗰啲二手烟会杀死身边嘅人，所以为人为己，快啲打戒烟热线1833183揾人帮手，从今日起开始戒烟。 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了， 又到了出动我们天气先生、天气小姐巡查的时候了。 哇，是这么热，他还穿这么深色的衣服， 时下觉得有型嘛。 不过容易中暑呢，应该穿些浅色、松身和通爽的棉质衣帮助散热嘛。 那就对了。还有啊，多些饮水和避免长时间在阳光底下暴晒，最好就是搽埋防晒系数15或以上的太阳油。 是啦，那就没那么易中暑了。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嗱，补充一下咧，头先啊，我哋第二只呢个群星合唱嗰只咧，劲 band super jam 咧，话劲嘢嚟嘅，原来咧佢系呢个1988年嘅时候咧。当时是香港电台广播60周年， 系啊，当时我得4岁啫， 你得4岁，系啊，我大你多几岁，咁咧系啦，佢就出咗一只纪念专辑大碟， 系， 咁其中呢一只咧劲 band super jam 就系呢一个重点歌曲，就由泰迪罗宾作曲，咁就由殷葵、陈少琪同埋林夕填词，分别几对 band 咧就自己去编曲嘅，所以你会听到佢哋嘅曲风系有呢一个完全唔同嘅风格。咁啊，不如读啲 band 名咧，睇下大家有冇印象。Blue Jeans 有冇印象？ 有啦， 你信唔信？一间有啲你会话冇印象。Blue Jeans 系 嘿有千里， 唔好借啲嘢度唱歌先得噶。 太极 系 啦，真系啊！红色的跑车，咚咚咚咚，好 Beyond。 嗯， 唔使唱啦， 系啦。 Fundamental， 嗯，有啊， 唔识， 识， 有啊， 唔识唱， 我唔识唱啫，记得， 识唱， 系啦。 Raiders， 识啦。 俗世的爱在谁可永生？达明一派， 嗯， 系嘛？ 哎呀， 红过个都系。 嗱呢对，如果你都识嘅，真系好叻。Cocos。 Cocos 啊！ 喂，你问刘伟恒喎呢啲喂，刘伟恒由尾唱翻转头度。 Cocos。资料显示，佢哋嘅成员包括叶奇美、曾伟贤同埋 Martin Yu。 哦， 唔识， 想当年嘅新人 系啊，唔输啊。总之就系有即系七大门派啊，嗰阵时几厉害啊。 哦，即系 头先嗰对 band 一齐就唱呢个劲 band super jam 咁样啦。系啊，总之大家继续有啲咩你想听嘅群星歌曲啊，你可以面书度留言嘅。 系啊系啊， 搵得到嘅我哋都搵嘅，搵唔到嘅就我哋唱啦。 系，我哋见到同步过冬啊。 咁尽量都搵到啦，因为好大件事啊。 好啦，而家31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4%，酷热天气警告咧热辣辣啊！ 系啦，咁我哋今日点唱啊 ？Fax 号码233-6453，欢迎大家Fax 过嚟啦！我哋嘅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已经开咗个 post 啦。 系嗱，咁啊头先讲话即系一啲吓过去嘅一啲靓嘅歌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即系你话最兴咧都未必可能会吓夹 band， 都未系最兴。而家最兴做咩？梗系做一啲文青嘢。咁文青嘢点咧？关心下社会啊， 好啊好啊， 关心下自己住嘅地方啊。咁諸如此類，嗰啲靚仔好興啦。好啦，咁而今日咧，我睇到一個新聞咧，本身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啊嘛，即係有呢啲人嘅。但係咧，我突然間 recall 翻我最近喺街見到，其實真係一路以嚟咧，喺香港都久唔時都會出現一啲非常之有心嘅香港市民。 咩事咧？ 咁先講咗呢一單新聞先。咁話說今日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科大嗰度咧就發生咗一單咧都幾鼓勵唔到嘅嘢。咁啊有一啲嘅科大嘅學生咧，咁啊其實有一位就叫阿輝，呢個阿輝咧要高度集。 赞扬佢嘅。 好，辉辉 系啦，呢个辉辉非常之犀利嘅。咁佢做咩咧？原来其实佢成日咧都会自发性去到佢哋科大嘅附近行五分钟嘅路程到啦。就喺呢一个嘅海边咧，有一个位佢哋靓位，我哋睇日出嘅。咁佢自发性做咩咧？唔系自发性过去睇日出，佢系自发性过去，即系呢一个睇日出嘅地方咧，帮手执垃圾。 哦。 自发嘅啫， 哦，因为有好多人喺度知道嗰度睇日出好靓，咁但系咧睇完之后咧就对唔住啦，又系赖低咗好多垃圾喺度， 系啦咁样，咁于是 好污糟嘅，我即系我冇睇日出啦，咁嘅时间我未起身啦， 系啊， 但系你想象到啦，如果你去嗰啲景点啊、郊区啊，突然间哇，一袋二袋嘅， 嗯。 哇！有水喺里边 嘅， 哦，原来留低啲水袋，有几咁难顶咧，系咪？ 咁跟住咧，佢系执到个地步，执到佢都猛啊！ 系咪啊？ 跟住于是乎，唯有喺 Facebook 度就炮轰啦。咁啊，其实讲真，如果去得嗰啲地方都系自己有噶啦，即系如果你问咗我，我真系唔识嘅。 即系嗰度有个日出位可以睇。 你估都系啲科大生自己去嗰度。 都唔使估噶啦，我谂都即系都基本上八成噶啦。 即系带埋朋友去啦。 咁你知道即系特别喺科大啦，即系其实香港某几间 U 咧，嗰啲宿舍咧系真系无论系地段啦、景观啦， 都一流， 同埋间隔方面咧都系一流。 系啊，好贵噶地 价位都系 噶。系啊，譬如话呢一个即系 中大啦， 中大啦，跟住之后譬如话港大啦， 系啊， 你谂下。你几千万一个单位望紧嘅嘢系佢几千蚊， 系系系， 成个月或者成个 sem 嘅望紧个位， 哦，你嗰个短期拥有嘅啫， 系系嘛，成大都唔差嘅嗰宿舍， 系啊， 不 假 心， 系啊， 系咯，几好， 系啊，某啲唔系太嘅，即系我读嗰间唔系太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呢一个嘅科大咧亦都正嘅，即系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因为我本身就唔系读科大，咁但系咧我僆仔我记得嘅时候咧都试过做啲好有型嘅嘢， 屈蛇去嗰度， 唔系屈蛇，系做咩？个当年我好似会考。咁咧，成日都要即系寻觅一啲温书嘅地方。咁于是乎就啊，就好似头先讲嗰啲即系大陆嘅高考啦， 系啦， 早啲去人哋啲大学学府吸收下人哋灵气，系啦，咁样。 你唔算早啦， 系嘛？ 你隔篱嗰个仲早啊？ 系咩？哇，神早哦 ，OK。 你知唔知早成点啊？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唔系就系咯，嗰啲僆仔读幼稚园咋？系咪幼稚园啊？ 唔系，去摸下摸下， 唔系佢带佢话要带啲小学佢嗰两个仔女啊，去到大学。学嗰啲校园度温书啊，问你死未真系？ 唔系，其实系好事嚟嘅。 佢又唔系住得近， 我有消费噶里面。 佢消费啲咩咧？ 系啊，去食嘢咯， 去咖啡饭堂度食， 咪孟母都三千啦，系咪先？咁于是乎咧，咁我僆仔嘅时候就去科大，咁啊最靓就梗系去个图书馆啦。 阿斌啊！咁 大过你个仔噶，大佬啊！ 佢 小学先去，咪你小学已经去啦。 仲要特登搭车，即系去到彩虹再转佢 w 仔嘅就 好有心去， 好有心。 跟住去做咩咧？ 好想试下，系啦，好想试下喺嗰度即系感觉。 有冇邂逅啊？嘛，谂住试下。 邂逅啦，我中午就大佬个年， 中午咪识谂咯，已经。 只意思，跟住之后咁我就 点去啊？ 你中午嫌大嫌细啊？ 你嫌细啊？ 嫌细去拍拖？ 边度细啊？ 唔系啊，人哋啲姐姐大啊嘛，你明唔明啊？ 冇嘢噶，你本身个样都老系咪？ 咁系，咁系，你都 叫你老斌，老斌系咪？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嗰日好靓啦，哇，成个海景360度咁滞啦，咁样。好啦，咁跟住就讲翻呢一个先，就话佢哋喺科大附近咧有一个睇日出嘅好地方。咁但系我睇完成个访问，其实我都唔知喺边度嚟嘅，不过唔重要啦，你哋自己揾啦。 因为佢执垃圾啦，总之 好啦，咁呢个阿辉咧就走去即系执垃圾，因为成日都觉得即系话即系佢自己都有喺嗰度睇日出，或者又喺嗰度可能同啲朋友坐低倾下偈咁样。咁就发觉其实就好多自己嘅同学就去到嗰度咧就冇。功德心啦，就乜嘢都掉喺嗰度，即系譬如可能你哋买咗啲嘢食，即系你知西贡我好兴食下糖水啦，咁啊啱啦，食完糖水之后睇日出，咁嗰啲糖水嗰啲盒啊， 即系成兜拎上去，又成兜留喺度， 系啦咁样，咁于是乎佢就即系越睇咧就越有啲嬲啊，咁于是乎就自己自发就啊即系定期就走上去，即系譬如执下垃圾啦咁样，咁啊咁呢件事系非常之好嘅，我觉得，咁啊高度赞扬之余咧，佢就发觉最近嘅情况咧。越嚟越嚴重啦！ 點解 咧？咁啊，嚴重在乜嘢咧？佢就即係思疑啊！因為呢一排咧係即係大學嘅一啲叫退縮嘅時間， 即係冇得再住嗰個科啦。 係啦，唔係話佢哋退縮喎，個人係話佢真係要退走個宿舍， 因為即係學期完啦， 係啦，放假啦，放暑假啦咁樣。咁佢就話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可能臨尾嗰一兩晚，咁啊，哇！既然我哋都即係離開宿舍啦，咁樣可能畢業又好，什麼都好啦， 不如 我 哋通頂喺嗰度， 通頂啦，睇埋日出，懶又型咁樣啦。 係啦，告別式 咁。好啦，你覺得？喺嗰个现场，你作为阿辉， 会留低啲乜嘢？ 你觉得喺呢段时间， 系 俾埋个即系时间性你啦。 退缩嘅系， 你觉得会执到啲乜嘢？系你觉得直情系过分 嗱、啊？藏肉啊，唔好讲笑啊！ 还掂都要通宵啦、 啊， 我又要搬走啦，嗰啲、啊、床都唔系啊， 枕头啦， 系啦，成张床啊，如果可以 成张床就难啲嘅，应该 系啦，咁啊，即系床铺被冚喺嗰度咯，还掂都搭喺度，哇，烧个露天嘅通宵、 啊。床上用品啦、 啊，床上用品系完全中嘅， 一定有啦。 咁啊，枕头被铺嘅消费，但系床褥真系阿天嗰个，因为搬唔喐，同埋好远，虽然五分钟其实都礼计嘅，所以就算啦咁、 okay, 样。 太大阵仗啦， 因为啲人 都拎埋上去， 起码冻啊嘛， 冻啊嘛，夜晚。 吹海风摄亲咁点咧？咁样 唔系好强壮嘅咩？应该 明明系通宵就自然会身体有啲弱。 攞睡袋算啦。 系啦，嗱，唔知道啦。咁啊，至于佢哋攞啲枕头被铺上去，究竟系又为什么咧？咁样咁 啊，冇嘢玩啫， 舒服啫， 不得而知啦。 系咪呢？呢件事我都试过，我都想话吓、 啊， 我西藏嗰阵 执垃圾点咩？ 唔系啊，嗰阵时咧，西藏佢嗰个地方即系总之嗰、那个叫咩纳木错咁咧，跟住咧佢系隔篱住嗰啲帐幕咁样嘅，咁咧我同我 friend 咧男仔嚟嘅，冇晒下相啫。 我以为你玩到天人合一咁高境界啊！ 咁跟住我哋就不如出去睇星啦，咁样因为好靓嘅，去到最高原嘅地方咧，但系就好似头先你讲啦，冻啊嘛， 系啊， 咁咧 喂人哋个西藏温差咁大，你仲够胆死露天啊？ 系啊，咪咁嗰度露咗营啦嘛，咁我哋咪去睇星啊咁样，咁咧就呢个时候咧。就其实隔篱仲有啲营友嘅、 嗯， 就有一个女仔嚟嘅， 帮 我哋一齐出去睇星咯， 太有型，太有型啦， 两男一女，跟住我哋就立咗个棉胎出去咧，然后就哇冚棉胎咯。 三个一齐冚一张， 系啊，梗系互相都希望有一个走开啦。 我佩服你呢个勇气，够胆大气电波哥，啊，豪哥真系豪哥啊， 左仔三位 咯，所以我明白嘅，点解啲大学生咧，佢话想攞个棉胎咧冚住嚟睇星咧，你觉得真系天人合一啦？到时就 好啦。嗱，头先 唔系，我俾住，我想 jam jam 一阵，你上次去 super jam。 我话你上次去嗰时，你已经结咗婚噶啦？ 未，嗰未都黐线噶，好耐之前噶，连同我去嗰个都未结婚， 系咪噶？ 我讲个男嗰、那个， 唔好抽佢后脚啦。好啦，咁跟住 即系越讲越多。 头先咧就话即系你譬如睇星咁可能即系夜晚啲 friend 成班上去玩，咁啊带晒啲床褥啊，唔系带晒啲被铺啊、枕头啊嗰啲咁样。 系咯， 咁啊好啦，都唔紧要，你玩完你唔带走， 系咯呢下衰啊真系。 咁由于佢又近海边， 湿晒啦， 系全部浸晒。海水嘅枕头 啊，真系飞晒落去， 唔系即系潮湿就系嘛，佢唔系浸咗落海， 唔系啊， 佢 一 落海系嘛， 佢即系你大风啊嘛，咁你吹下吹下，咪你啲石石间边，跟住之后就可能一张棉胎有一半系浸咗落水，有一半喺度， 跟住啲人以为浮尸咁样，真系 咁啊，未至于，但系个重点系阴功啊，即系嗱，你嗰啲被铺 即系破坏， 你话你唔用嗱，首先你摆低，你即系随地掉已经 碎啦， 碎啦，继而之后咁你有权捐咗佢，或者你帮下人都好啊，再唔系我唔知啊，你俾一啲流浪。猫狗俾佢即系取下暖都好啊！ 如果佢冻个牌喺隔篱得唔得咧？ 任攞 留待有缘人系啦，你都需要噶。 但系佢冇好好处理啊！ 就 系 衰呢个， 吹入吹咗去咪 系啦。即系佢如果冻个牌喺度 ，war game 专用，包洗干净 系 系系啊！ 咁啊，即系要好有缘先至攞到咯，咁样。 喂，真系好差、啊！我想话咧，即系因为咧，其实都唔系今年即系嗱，呢个系即系喺科大里面一个 科大， 因为我记得旧年咧都系讲紧咧喺某大学咧嗰啲垃圾。站啊，都堆满好多，有好多咧系未用过嘅嘢啦，有多好新速速嘅嘢啦，可能佢住咗一年， 好、多新速啊， 新速速嘅， 系 啊， 好多新速速嘅嘢咧，都系掉咗落去，啲人唔拎走啊，即系系咁添置入去宿舍里面，但系走嘅时候唔拎走，又唔去捐，又唔去处理佢，就掉咗垃圾站度。 又话大学生好穷嘅， 佢哋话好浪费啊， 系咯，又话佢哋好穷。 关窿批咗又唔系咁讲法啦， 我批咗都退宿咯。 系啊， 实批咗啦， 所以唔理噶啦， 真系要处理一下喎、 啊。咁跟住咧，仲有嗱，有啲床铺啦， 床铺啦，呢啲又过分啦。跟住仲 有咩朗口杯嗰啲啊嘛？ 嗱，食物嘅残渣就少不免啦， 肯定有啦。 烧烤用品又少不免啦， 烧埋烤添喺嗰度。 系啊， 哇， 咁型嘅咩？ 识玩嘅咁玩。 喺度生火，冇管理员去望。 唔系，再唔系，其实叻嘅话，拎嗰啲电磁炉打边炉仲得啊。 哦， 咁咪得系嘛？电磁炉要插电。 唔系 ，sorry， 嗰 啲 机师楼系带个机师炉去， 我惊佢话带个长啲嘅拖板咪得咯，就喺宿舍度， 五分钟路程啫嘛， 一路拉线，拉线， 跟 啲叔唔好嘥啲电，唔好嘥埋佢。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仲有啲啤酒罐嗰啲都系好紧焗嘅嘢。 哦，嗰啲一定 好啦。问题啊嚟啦，佢唔单止揾到呢啲。 OK， 我估教科书有冇嗰啲咩 notes 啊嗰啲啦， 冇， 即系都唔要啦。 因 为 撕碎佢啦，抌晒 啦嘛， 已经走 啦，直情拎都费事，掂都费事啦。 咪烧啊嘛，咁啊烟仔咯，最正路啦系嘛。 都好事少， 唔系嗰啲系正常嘢定唔正常嘢啊？斌， 一定唔正常啦， 都唔正常噶啦。唔系其实 袋袋咯， 有呢样嘢出现， 袋袋都好正常。虽然摆落你觉得唔正常，系啦，哦得啦，如果又唔正常嘅，咁啊有啲基本法嗰啲喺度咯， 唔系人体排泄物都有阴功， 唔系咁好正常喎。 点解咧？ 吓都咁咯，已经 五分钟路程，你都唔翻翻去宿舍里面去屙？ 诶，佢张床铺都摆埋出嚟咯，喺度瞓噶啦嘛，喺度瞓噶啦。 真系差到紧要， 即系佢话最惨 噶啦，其实 最惨就系嗰啲即系疑似嘅人类嘅排泄物，即系唔知可能系野狗又好，什么都好啦。 屙得咁长只野狗， 系啦，我唔知道啦，咁样咁于是乎就话，即系佢一路执嘅时候，即系第一佢自发嘅啫嘛，咁佢真系越执越嬲噶嘛，即系呢个阿辉，我真系觉得呢个好人嚟嘅，即 系 咁佢起码佢自发性去执，仲要话你谂下执执话执到金，真系。 咁佢而家佢有咩处理啊？ 咁佢唯有做嘅就系上网闹咯。 网闹咯， 佢都冇向学校投诉， 因为 投诉， 因为佢呢个位置唔系大学嘅范围啊， 系啊， 哦， 咁佢又属于公家，咁于是乎你只能够施疑系啲大学生，即系喺法，即系喺个例上面， 你怀疑啫， 咁但系个重点系讲真，唔系者有，你点会无啦走去个位啫？ 啊，我以为系学校范围里面嘅其中一个睇人出嘅， 如果系学校范围内啦，咪死咗啦，一定捉到啦。 咁跟住之后咧，就即系我就谂啦，其实香港咧系不乏呢啲有心人嘅，即系我都觉得真系喺呢一度都要表扬 有啊，好多山上面嗰啲咧，咪帮手执垃圾， 山上面 几袋落嚟， 系啦。跟住之后有时朝头早好多公公婆婆都系噶，佢行山顺便又执下垃圾。 沙滩都有唔少啊。 沙滩啦，跟住另外我见过有啲咩咧，就系嗰个又系其实成件事又唔应该喺嗰度出现，但系最后出现咗。总之成件事就好奇怪嘅，做咩咧？咁啊喺即系一啲海旁，咁啊喺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好多海旁嗰啲公园啊，咁有时咧咪有一啲嗰啲叫防波堤，咪好多嚿大石，跟住一嚿石一嚿石。砌出嚟咁样嗰啲嘅，咁有好多即系摄影嘅朋友啊，或者中意欣赏日落嘅情侣啊，或者一家大细之前 喺度啦， 中意唔知点样擒过咗个栏，佢就行到出去啦。 系啊， 但理论上佢系唔应该出到去噶嘛，理论上啊， 系唔应该出去添。 概念系咁啊，好啦，咁但系啲人影完之后咧，总有啲譬如胶袋啊、夜饮樽啊，之如此类嗰啲啦。 最中意将啲樽嚟摄落嗰个大石栏啦，最多噶啦。 咁啊，话说有一次咧，我又系经过呢啲嘅公园，咁啊欣赏日落之际咧，我就见到有啲人就擒咗出去。咁但由于嗰日咧，我就绝对系唔方便嘅，即系 我哋嗰日都唔方便， 我嗰几日唔系好方便， 系啦，你方便烂高啊， 系啦，我真系唔好方便嗰几日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咁 啱啱做完手术， 见到咁啱咧就系起码爆伤口。跟住之后咧，咁啊有几个即系朋友咧就喺嗰啲防波堤嗰度行翻入嚟。咁我初头都冇乜嘢，我以为佢出去影相，好简单，男仔嚟，即系几个男仔咁样。咁啊点咧？见到一袋二袋嗰啲胶袋仔，佢仲要执。佢仲要攞支， 即系一阵要炸， 佢仲要攞支烧烤叉，就系啦，吉嗰啲垃圾喺嗰啲石罅嗰度，撩翻出嚟咁样。嗱，即系虽然我唔知有几大帮助，但系起码个重点系，即系佢有心啊。 啱。 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喺跟法例，如果你又跟翻嗰啲指引嘅话，咁佢本人唔应该出面添。 哦，咁唔关事啦，佢嗰下佢 即系明唔明啊？ 系啦， 佢已经系帮手解决个问题啊，而家帮你善后啊。 即系所以有阵时我又觉得，即系呢啲嘅有阵时指引啦，即系讲远少少啦，即系呢啲指引其实成日即系都好害死好多嘢。你一跟指引又好麻烦噶。 系啊，但系佢如果跟指引嘅就唔会有第一格啦。你点会出去影相？你点会摄垃圾咧？ 系 咪？所以我都觉得咧，你出去影相你好型，咁但系你点解要留低个樽喺嗰度咧？ 手尾问题咯，自私嘅问题咯，都话成日话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嘛。 啊，所以呢只歌真系拣得好啊！ 咩啊？ 地球大合唱嚟到呢个都要唱悲歌啊！但系要赞一赞所有好似阿辉呢啲咁嘅朋友，有心人 系啊， 系啦， 加油啊！ 但系你唔好当佢哋真系你嘅清道夫先得。 人生关你会世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生一生。 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 人生将可会有光无穷，将可有雨火红红，红日那般高温。 如海 让每颗心乱盲，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 齐心去将四海黑暗变明亮， 齐心用爱高烟让头卸去，世苦痛之躯再获能量， 如下唤醒心中那颗太阳，世间有天总会更明。 肯为建造未来齐奉献，始终有一天，这地球会合唱。 人生关起会细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塞一生。 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 人生， 人生 张开会有光芒， 张开会有光芒， 张开有暖火， 张开有暖火。 让每颗心乱盟，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 齐心唤醒心中那颗太阳，去将四海黑暗变明亮。 齐心用爱做艳阳头，洗苦痛之躯再获能量，如幸唤醒心中那颗太阳， 世间有天总会更明亮。 如幸为建造未来齐奉献，始终有一天，这地球会合唱。 我哋唔系想 jam 入嚟嘅，但我觉得咧。 呢个歌真系好劲啊！ 当你听呢个地球大合唱嘅时候咧，最好玩咧就系你要每一句都听啊！究竟有边个歌手出场？ 两只字就认到嗰个人真系好劲。 系我头先去到后期都要上网咧，靠出场表咧谂住对一对咧，但系其实唔使噶。譬如你听到有阿伦啊，有阿哥哥啊，有陈洁玲啊，嗰啲好犀利啊！真系 好犀利啊！ 系啊，呢只原来就系咁啱得咁巧，呢就系1987年，头先又88年，呢就系1987年咧。原来呢个就系 TVB 嗰阵时嘅，即系。台庆歌嚟噶，哇！集合咗几多个劲人出嚟啊，真系 大声啊，犀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九龙交通部今日起至下星期一，加强打击货车违例行动。窝打路道同渡船街交界的货车流量较高，交通警员在现场设置路障，抽查货车磅重和验车。超过载重量一成以下的货车，警方会警告，若果超过一成至三成，会即时发出1000元定额罚款告票，若果超过五成，警方会立即拘捕司机。另外，现场有政府验车主任检查货车，包括车身、车辘等部分，若果货车的保养、维修和设备问题严重，将会被扣留。退休警司朱经纬涉嫌占领行动期间殴打途人， 被控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裁判官定在7月14日再作审前复核，预定11月6日正式开审，预计审讯五日，期间朱经纬继续保释外出。朱经纬早前否认控罪，控罪指他2014年11月26日在旺角弥敦道上海商业银行外袭击事主郑仲恒，导致对方受伤。立法会政府账务委员会就审计报告有关监察慈善筹款活动再次公开聆讯。审计报告指2012年至2016年期间，有持牌人过期提交奖券账目，但民政处延迟百几日才发出催办信或者警告信。民政事务总署署长谢小华解释，电脑系统一直未更新，目前依靠人手负责有关工作，署方已经同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商讨尽快提升电脑系统。谢小华又说，目前已经落实审计报告建议，将过去一年几十个持牌机构筹款账目上网给市民查阅。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日王名人退位法例，参议院全体会议朝早表决通过名人退位的特例法，今次是日本200年来首次为在位日王退位制定法律安排。日本政府早前预料83岁的名人将在明年12月退位，由47岁皇太子德仁继位，将是大约200年来首次并非因为日王去世而换代，名人退位后将成为上皇。日王名人去年表示自己年事已高，难以履行公务，但是现有的皇室典范没有日王退位安排。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6点，跌46点，成交金额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4升9蚊，吉利汽车15.28升1.4，中移动84.1跌1蚊。中国平安52.35升3.5，盈富基金26.35跌5仙，瑞星科技98.55升2.3，汇控系68.45跌咗5.5，德昌电机控股27.25跌1蚊，长城汽车9.12升3.2，工商银行5.24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69，澳元0.754，加元1.352，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55点，升咗146点。港金现价报11872蚊，跌咗7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74美元，卖出127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海港政府大楼。 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比较多车啦，咁影响埋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景隆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方向天水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由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7总决赛， 6月11日下午3点在理工大学赛马会众艺馆，本年度的故事王者将会诞生。 评判包括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博士、 副广播处长廖丽仪、 著名演员孙圈， 表演团体包括 Desultis、 香港儿童音乐剧团 司仪李秋婷、阮德昌、施淑婷、陈子希。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7，一起分享故事魔力。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喂，老友，你仲食烟啊？戒咗佢啦。 我食咗10多年啦，戒咗又点咩？ 你铺话法啊！由你停止吸烟嗰一刻开始啊，你个身体机能啊，即刻就会逐步改善噶啦。嗱，譬如话咧，你20分钟之后啊，血压啦、心跳啦，同埋脉搏咧，就会恢复至吸最后一支烟之前嘅水平噶啦。嚟。48小时之后啊，你嘅味觉同埋嗅觉咧都会有改善噶。仲有，1年之后啊，你患上冠心病嘅机会率咧，比起吸烟人士又低一半噶。仲有，去到5至15年之后啊，你中风机会啊就会减低到同非吸烟人士一样噶啦，老友。 啊，原来戒烟对自己身体有咁多好处噶。 点止啊，仲有。同你一齐生活嘅人咧，佢哋唔使再吸呢个二手烟，甚至乎系三手烟啊！佢哋都会变得更加健康嘅。喂，你都可以悭好多钱啊！如果你每日食一包烟嘅话，你知唔知戒烟每年帮你悭几多啊？超过20000蚊噶！ 以上资讯由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1872-38 1872-38，今日系 今日点唱日子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嘅，12点之后咧接你电话1872-38。 系啦，今日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有黄冠斌嘅， 好， 有个地方咧，香港咧真系都属于真系空宅之地嚟嘅，阴公真系，系啊，都基本上一讲咧，大家都成日提。 我想话由我年代咧，即 系你系最早远噶啦， 我嗰个年代咧系最 开埠初期， 由侏罗纪。一路杀到埋嚟， 真系啲20几30年咧，都系 嗰， 真系冇停过啊！ 自从 去先， 咩好出名噶咯？ 咩啊？ 长洲东堤 哦，系啊， 真系东堤，东堤唔好提， 唔好提 啊！名都改埋啦嘛，之前试过， 有改过名系咪？ 改过名，改过名噶啦。唔知改咗乜嘢名咧？ 系咩？我一路已经听个东堤。 系啊，我哋入咗路，梗系嗌嗰度。 系啊系啊，就算改名，我哋 可能系即系之前已经试过咁样。 因为好简单，你上网即系你，譬如你有啲旅客嗰啲，咁你上网订房啊， 系啊， 咁你仲用多名？人哋净系打个名啫，你出嗰啲，你估下出嗰间酒店嗰个网站快手啲，定出佢嘅全文或者嘅新闻快手啲咧？ 系啊。 我想问大家有冇去租过啊？ 有，我有住过。 嗰笪地方我应该冇。 你冇啊？ 应该冇。 我去得最多好似係嗰啲貝澳嗰啲 friend 嚟嘅，兩笪地方嚟㗎嘛。 係 啊，兩笪地方嚟㗎，兩笪地方嚟㗎，係啊。Okay, 我又唔係長洲居民係咪先？ 因為貝澳其實喺東涌嗰邊搭車入到去㗎。 係啊， 但你長洲 長洲要搭船嘅。 即係點解今日又會提呢個呢？即係都大吉利是，其實都好似有一排咧冇聽呢一啲咧，真係走咗去東堤嗰度咧，就即係自殺嘅新聞嘅。咁但係今日呢單咧都幾轟動嘅，咁啊就話又有即係兩個朋友咧就喺嗰度即係燒炭啦，雙雙就死亡啦。咁啊當然佢有啲好複雜家庭背景嘅，據講就各自有家室啦。咁啊究竟佢哋發生咩事咧，交俾佢哋兩家人處理啦。我哋都唔好提啦。咁啊東堤啊嘛，真係唔好提啦。咁但係陰公之餘咧，即係生命就好陰公啦。咁嗰啲屋主又觉得好阴公，因为佢话可唔可以唔好又嚟啊？即系已经好惨噶啦，有人死咗，咁但系有咩惨到个人死咗之后咧，跟住落嚟个手尾啦，咁然后咧啲记者就访问翻啲度假屋主咧，咁佢哋先至讲翻咧，原来佢哋已经有个行规喺里边噶啦。佢话由于咧，即系其实原来呢个东堤嗰个叫命案咧，起码有廿几年历史啦。 我都咪话咯， 即系你嗰个年代啦， 买啦，你谂下， 系啊，真系好耐啦，咁 好耐啊，即系你根本咧数埋佢嗰啲排屋嚟噶嘛，一路排落去噶嘛，你根本唔知边间边层边楼噶。 咁咧，佢话曾经咧令到佢哋度假屋生意咧可以话一落千丈，因为啲人提亲嗰啲地方咧都系话，诶、哎、自杀圣地咁样，即 系 好大吉利事噶嘛。 系噶，唔系几好。 咁讲到似景点咁样， 讲到景点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哋咧原来即系就做咗一个措施噶。嗱，唔知大家咧，即系近年如果你去租呢个地方咧，有冇留意到呢个措施咧？应用喺你身上， 好老实啦，我真系去过两次到啦，最多三次咧，真系越嚟越密集咧，你真系唔知道中唔中到嗰间咧，跟住自此之后真系冇去，因为咧我嗰个年代都已经话成日喺个海度见到。 即 係 好多 船帆 啦， 係 啊， 大 家利是啊， 石灘嗰邊仲有利是 啊， 係 啊，真係所以好驚 啊！好啦，佢有咩政策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租過嘅，你有冇留意？做咩唔租俾我啊？佢话有 为你好，佢为你好啊！ 真系 咪有检测噶？即系譬如即系当你要租啦，你要租要登记要成噶嘛？ 嗱，我俾个 会睇 俾个名目你，好似大陆嗰啲政策口号咁样噶，咩三项纪律咁样嗰啲啦。 佢温馨提示嗰啲。 三不租， 系 三留意， 系 边三类人唔租啊？ 单身， 单身， 单一个人去租。 睇下中唔中先， 单一个人啦，唔系单身，即系单一个人， 单人不论男女唔租， 单人一个唔租， 系啦， 情侣 即 系 你一支公谂住，嗱，梗系惨啊，一支公想去攞灵感啊，睇电影嗰啲成日都系话咧，哎呀，可能失恋，我谂住去嗰度咧，即系自己望海散心咧，遇到有情人咧，唔租， 我知， 但咩， 一个唔租， 嗰啲又唔租。 哦、又唔系，佢好欢迎噶。你又 或者突然之间俾 我有冇得讲价噶？ 有噶， 你租屋有得讲价嘅咩？ 有好多 tips 唔系 佢嘅时候，嗰啲又唔租。 唔系。 OK， 情侣年轻 我呢啲冇露足噶。 唔系，即系唔系佢行埋嚟望佢样子。 嗱，首先你中咗一个啦，单人唔租啦，单身男女是但都唔租噶啦，总之是但一忽都唔租啦。 其实情侣系咪都有机会啊？ 嗱，仲有。情侣系，不过咧系有某种程度嘅情侣，佢话佢唔租。呢、這个真系好搞笑嘅，呢、這个真系好难去防噶。 会唔会系望住佢嘅样冇嚟心机，唔该租房？任何一 间 冇所谓。 中一格，中一格，中一格， 重重重租。 系啦，嗱，佢咁样嘅，第一个单人唔租，明咗。第二个。愁眉苦脸， 即系唔系谂住好兴奋嚟，哇！嚟去玩啊，先去食嘅。 即系如果你直情咧，直情系好似咧，即系开紧 O T 咁样，唔该，我想租屋咧，佢唔租俾你。 咁佢搭船攰啫，大佬。 唔系 喎，你喺 佢有啲可能喺旺角 度租噶嘛，系喎，因为最兴喺呢度，好耐冇租啦， 系咯。 你去咗九龙塘咧？ 唔系，佢谂住去翻长洲嗰度租。 唔系啊，佢唔使落旺角啊。 佢因为通常都会租定先入去噶。 系。 佢话咧，如果见到佢愁眉苦。念嗰啲咧唔租， 系唔租， 唔租。嗱，呢个真系好扎使。 第三个我反而是从呢个方向谂，可能佢咯。如果喺现场嘅话， 系 佢冇乜行李嘅话就唔租。 嗱呢度佢又冇讲，但系咧， 正路啊，你唔执， 你 又唔执袋又唔成咁样， 但 系 又冇得防嘅。譬如今日呢一单发生嗰单，即系大家利是嘅自杀案咧，都影住佢哋带晒啲行李咁样嘅， 即 系冇露足噶。 哦， 其实我 即系个样，我做全套嘅。 佢呢个三不租咧，其实咧亦都系冇露足啦，唔系做全套。 唔系啊，我唔系讲， 即 系 佢真系 拖埋 gap 嘅先系话，即系可能佢租嗰时啊都好开心嘅。 你冇得防噶啦，单人唔租。佢系两个人啫，租咗啦，愁眉苦脸唔租嘅，咁你冇样睇喎。嗱，佢有一个咧，佢好笑，佢话吵架嘅情侣唔租， 佢会唔会喺你面前吵架咧？ 系啦，嗱，咁即系话，如果咧，你真系同你女 朋友，所以我住呢度，唔系啊，唔住呢度，所以我话呢度啊， 咁做唔做啊？阿华同阿田一定冇得租喎，如果咁样， 唔系，我想 闹嘴喎，到时候 闹紧交，我点嚟租咧？我又唔系唔好明， 唔系即系话，唔系阿斌嗰啲讲得啱啊嘛，嚟到拣嘅时候都话租乜鬼啊？呢度啦，哎呀，唔好啦，呢度贵啊，贵唔好住啦，翻屋企啦，嗱呢啲唔租。 可能我想问下个职员， 但系呢啲唔租咧，其实我反而觉得嗌交反而冇。 唔系，我想话咧，即系咁嗰个即系嗰个店员咧，点样去拒绝佢哋 唔 租咧吓？ 我唔真系唔知，因为就满晒咯， 系咪啊？ 都几难做嗰啲生意。 系咯，系啊，嗱，跟住呢个 客嘅喂， 呢个好笑，两男或两女唔租。 哦，两男同两女 或两女，即系唔系话你四个人？ 男男或者女女。 系啊，我又唔明呢格你系防咩咧？ 咁如果我真系两个 friend。 我两个 friend 冇嘢搞咁样， 系啦， 又会清静下， 系啦， 点 解又唔租咧？同埋嗱，两个女又唔租， 系咯， 我又唔明点解咧？ 呢个又 三个可能好啲， 三个男好啲系嘛？ 三个男或者三个女，即系佢会觉得有一个人会做和事佬嘛？即系嗱，你当你群带啦，一个好有负能量，另外嗰个可能俾你说服到，今日第三个把关啊嘛？ 可 能 而家就思想开放咗啦吓，即系情侣之余，即系男男女女都可能系唔得咯。 唔系因为你唔知佢防边犯啊？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即系当系风气未开嘅，即系觉得你男男啊或者女女系同性恋嘅话咧。咁都算啦，咁但系咧，应该就同而家呢啲无关噶嘛，即系同防自杀无关，我嘅真系。 咁点解唔得啊？可能佢哋都系受尽压力，咁之下又谂唔开咧，你唔知噶嘛。 除非啊，咁啊系，除非系呢一格。 有压力噶嘛？ 系啊， 系咯。 我即系因为我好耐好耐咁，好耐冇租过呢啲地方。 你话你冇租过？ 冇租过。 我对上一次住嘅时候，有一次喺中学嘅时候就同啲 friend 一齐喺嗰度， 都要廿几年前咯。 租房去玩。跟住大讲系十几个男仔， 系 咁所以就 呢啲冇问题噶，大班人。 跟住试过一次系拍嘢，同阿 O 嘅 两个人啊， 同埋一队摄制队， 哦咁啊唔同啦。 跟住之后就租，但系我哋系两晚通宵喺嗰度。跟住之后系 有冇嘢发生？ 咁多人 事件就冇嘅， 系即系话可能我真系望下人哋屋企， 但系就 有事件发生，无端端磨呢嚟咗。 嗱，你话感觉好唔好咧？就一人而异啦。 因为同阿 O 啊嘛。 好似咧话咧，贴咗啲温馨提示喺度噶，系咪啊？有冇 我唔知啊， 即系喺嗰啲屋里面啊。 但系佢话佢哋自己有温馨提示嘅，就系咧，佢话咧得闲无事会巡屋咧，攞个鼻唔系攞个鼻嚟闻啊， 哦， 惊系有冇炭啊？但系你知唔知原来好矛盾噶？佢既系以烧炭即系咁样嘅凶案多啦， 又以烧嘢食作招来， 唔系啊，佢偏系屋内啊，屋内有炭炉嘅原来。 啊，系咩？ 系啊， 系咪因为俾埋人哋出去出面去烧嘢食啊？唔 系 啊， 屋内提供烧烤炉咧，佢话业主本来谂住俾租客咧多一个玩乐嘅方法， 咪即系咪俾佢烧嘢食咯？ 系啊，咁但系佢话咧，即系冇谂过你变成咁啦。咁有啲人就问，咁你哋会唔会连呢个炭炉都拎走埋咧？即系佢话都有谂过嘅， 租炉咯。 用唔系佢话用石油气炉或者电磁炉。不过最后佢讲咗句好现实嘅，佢话：，唉，如果佢有心嘅话咧，你俾咩佢会，佢都即系自己带入去咯。咁我哋唯有喺呢个时候都讲翻一句咧，虽然好似好无力，咁但系亦都系我哋唯一能够讲嘅说话：，生命诚可贵啊！ 系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个之后要讲嘅系。大个之后算是 Angela 的一个成人礼，成日进专辑，佢希望音乐世都可以同步长大。狂闹我玩得过分，其实我想快乐做人。于是咧，佢同公司讲自己想做 rock music， 尝试新嘅歌路。你已讲得好沉，作曲编曲就系歌路王填词有梁柏基，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许靖允 Shut U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阿斌啊， 我最期待画面又嚟。 唔系啊，唔系啊，等阵先，你望住桂花田先， 做咩？ 留低五秒印象先，五四三二一，我又望住桂花田先。 做咩啫？ 留翻低五秒，唔系下个礼拜佢个样唔同咗啊？ 一个月啊，人哋话。 我、哦、一个月咩？ 系啊。 唔系呢个月得翻个半个礼拜到嘅啫。唔系我哋要认住啊，我惊下个礼拜咧，如果你翻嚟又仲可以做节目咧， 又系磨呢嘅喂，又系磨呢嘅喂。 人哋讲紧有改善啊。 唔系磨呢咪有改善咯，你后生咗。 唔系磨呢系有待改善啫。 剛才有啲好溫馨嘅畫面，我哋唔好講個名字，因為唔知道成唔成功㗎嘛。總之有個同事呢就送嗰啲呢話唔知換膚用品咩嚟呀。 係嗰啲 mask 嘛，嗰啲叫做。 哦、你老老實實講定先，你查完之後會變成點㗎？ 我都唔知。 等我哋有個心理準備㗎嘛。係囉。 我 哋究竟又應該搵康文署嚟捉你呀定係搵。 希望继续好啦，你 希望你 又唔抵得我哋 面 见 会更下好啦，好啦， 系啊，好啦，系好期待呢个环节，大啲音乐啊！佢好中意听呢个中国音乐， 好中意啊！ 系啊， 大家知道呢一 part 我最中意，佢先翻嚟啦。 好啦，嗱，你即系斌仔喺度啦。 系 嗱，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咧，系因为咧呢样嘢，除咗啊女性视为终身事业之外，男士对眼都需要呢样嘢噶嘛。男士对眼 系咪唔明佢讲咩咧？ 都为我净系谂紧冰淇淋三个字啊！我其他嘢都谂唔到。 系咯，男士对眼咩啊？ 男士对眼都中意望嘅，你中意望咩啊？ 哦，都要睇风景啊，祖国嘅山河。 佢最想睇 NBA， 但系一世睇唔到， 删咗个纸咪。系咯，系咩？ 睇靓女， 系 啊，睇靓女靓身影，系咪？ 哇！你百无禁忌，讲呢啲嘢嘅咩会？冇身形噶， 古代冇身形噶， 有 古代冇女仔噶。 咁我想问， 古代冇 咸， 即系咪 咸咩啊？ 冇咸丰年嗰啲人， 佢想讲春宫图嗰啲， 系咯，你都讲过下噶喎。点啊？ 好啦，我想话啦，即系靓身形系咪个个都想拥有嘅？由古时人咧，原来去到今时今日咧，呢今天呢一刻咧，个个都个个女士咧都希望有个靓身形。 所谓苗条淑女就君子好 合。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嗱，我哋多数咧用边四个词语？嗰、那个四字词， 玲珑浮凸。 除咗呢样嘢咧，继续 婀娜多姿。 继续， 骨肉均称。 啊，嗱，仲有形容一啲高矮肥瘦样样都有嘅， 纤瘦横肥。 系啦，哎哟，叻仔叻仔，系啦。 我以为要乜有乜，应大则大，应细则细噶。 嗱，问下你啦，纤瘦横肥，你知啊？ 系 点解要揾阿燕同阿秀？唔系，揾阿燕同埋阿环。 原来系有，原来有四个人名，我而家先知。 第一个叫阿秀， 郑多燕啦。 第二个叫阿肥先好笑啊。 系啦，唔系咁我知啦。第一个郑多燕，第二个郑秀文， 系 啦，第三个就 系 谭小环， 系跟住咧。 肥咪小肥咯， 小肥啊， 系啦， 小肥啊。 啱啊，佢四个加埋就叫周环肥啦。 点啊？ 点解唔揾其他名？系要揾阿燕同埋阿环嚟做一个燕秀环肥咧？ 真系有个阿燕好瘦，同有一个环好肥， 两个美女啊嘛， 啊 一个已经大家知啦，杨玉环咯，佢系肥啊， 系 杨贵妃好肥噶，甜都喺唐 代 好吃 啊，系啦，嗰年代系兴啊， 唐代豪放佢啦， 咁阿燕咧 好肥你下， 燕赵飞燕 啊，赵飞燕真系好犀利，呢位拍档咧真系 女人啊， 系啊， 好嘢， 系啦。因为 睇到咁偏啊，你都 好好噶呢个 睇古装啊， 系啊，古装 燕瘦还肥咧，真系代表住古代两位大美人，系啦，第一个咧就 系 汉成帝嘅老婆阿赵飞燕，佢身形咧就好清秀嘅，啊，好得人欢喜嘅。又靓女，咁啊环咧就系啊唐玄宗嘅老婆杨贵妃杨玉环，咁啊大家知道啊唐太好肥嘟嘟嘅啦， 佢唔系姓唐， 系佢唔系姓唐嘅，佢唐玄宗系唐代嘅啫， 姓李嘅大佬啊皇帝，你最多叫李太嘅啫， 李太肥嘟嘟咁样，所以燕瘦还肥系形容呢两位嘅大美人，咁啊。正正呢、這个即系太后啦，即系皇后啦，个身形咁好啦，咁啊， 敦厚啊， 系啦，唔系，即系两个有两个唔同朝代噶嘛， 系， 咁普遍嘅朝代你中意咩身形多？ 唔系你知唔知咧？佢究竟有几肥同几瘦先？嗱，杨玉环嘅肥我哋而家望到啦，赵飞燕嗰阵时， 嗰个瘦系点？ 个瘦系咩咧？ 系啊， 就话佢系可以跳所谓嘅掌上舞。 吓， 讲到 听到咁， 讲到话系点样咧？条腰咧系断咁滞嘅， 嗯， 系啦， 哇， 系啦。 因为头先你讲嗰个燕瘦还肥，我脑里面净系谂， 你谂住瘦啦， 我净系谂紧最近嘅电影就系做到呢件事啦。 29加1 做到， 做到啦， 得啊，都做到，唔系因为嗰个瘦系周秀娜啫， 系啊系啊，都唔够瘦啊佢， 唔够瘦啊， 系啊，佢咧普遍嘅朝代咧都中意啲女仔嘅身形咧，普遍咧都系中意偏瘦嘅，咁亦都因为咧即系即系自古以嚟我哋啲古人咧嘅基因嘅问题啊，中国嘅女性咧佢哋嘅身形咧大部分咧都相对咧较外国嗰啲娇小玲珑，头发又黑黑，咁啊面部嘅轮廓咧又唔似外国人咁深啦，但系皮肤又细腻，即系个细致，咁啊只曲线咧佢系好均称嘅，所以大家大部分咧都系咁嘅身形啊，咁男士都好中意嘅，即系嗰啲纤纤瘦瘦嘅女仔咧，我哋大家都中意啦，系咪？ 唔系噶，而家兴有肉感啲噶，但系你又唔好咁开心肉感啫。 系有啲肉地会好啲， 系啦，系啦， 好啦。既然佢有咁好嘅基因啦，吓个个出嚟咧都系啊天生丽质咁样，咁你估下估到女仔要唔要减肥啊？ 要， 但系胖。 我头先咪话咯，啲人嗰阵时就想学赵飞燕啊，觉得咧够瘦啊，饿死好多人啊，即系讲到话咧，啲女仔就话咧我绝食啦，唔压嘢啦，希望咧就自己条腰都要咁瘦咁样咯。 真系啊，一个即系一个板嚟噶嘛，系咪？哇，佢竟然佢嘅身形可以成为王妃，系咪先？我都想仿下话系啊。即系佢话咧，虽然天生丽质就大，仲都仲有啲咧争啲噶嘛。咁啊，佢话即系唔系个个都咁均称嘅，所以佢哋咧古代系会有人减肥嘅，尤其是喺楚王噶楚王啊，楚灵王啊，佢系要求咧边个入侵嚟我呢个宫， 系 个个都要腰细嘅， 有啲要求哦， 系 有要求， 细腰嘅先入得嚟， 系 大少少嘅对唔住啦，打咩你啦，你走开啦，唉，你出去做下四啦咁样， 系 佢所以宫里面咧嘅所有女性咧，全部都系细腰得好紧要嘅，咁啲女仔咧为咗搵命搏，即系要 搵命搏， 真系搵命搏噶， 即系佢真系搵命搏咧，要入到宫咧，佢又相传好多宫女，即系要入去里边之前啊，要减定肥。瘦一瘦，瘦到断腰咁样咧，为嘅都系想亲近呢个楚王啦，等佢宠幸啦，不吃不喝挨饿，甚至乎咁样去减肥，积极咁减肥咧，整到条腰细一细咁样讨呢个楚王欢心啊。 系， 但系好多时咧，好似豪姐话斋啦，因为咁样呢个阶段未入宫，都已经饿死啦。 哎呀， 系啊，你谂下佢个腰细细到点样，又即系佢又幼得，即系自然可能面无三两肉嗰只。 系，因为佢嗰阵时佢话佢中意跳嗰啲舞咧，条腰好似咧会同个身咧。咬住一齐啊，断开咗咁样，你条腰要好细先做到啊嘛。 变态嘅咩？ 好变态噶，即系啲肚皮舞嗰啲 friend。 但如果咁样，佢哋嗰啲咩后宫争宠嗰啲咧，唔使搞咁多嘢啊嘛，又唔使搞到人跳井啊，唔使搞呢啲噶嘛，一嚟喂佢食嘅。 系喂 佢 食嘅，好肥 喂佢食嘅，喂佢食嘅， 系啦， 喂佢食嗰啲甜。 但系讲紧有啲入咗宫之后先再算啦，但系未咁佢都要有个门槛啦，入咗宫噶嘛，所以佢要搞到自己好瘦好瘦咯，条腰要瘦， 仲有咧， 咁所以咧就要搞好多事啦。 咁兴唔兴嗰阵时要大噶？ 嗱，我你唔好咁心急， 眼睛大 系啦，哎，我跳快啲讲啦，咁啊，咁啊，汉武帝嗰段时间系一路去到都好瘦嘅几个朝代，直至去到咧唐代啦，阿杨贵妃出现，终于打破肥都可以系靓嘅睇法。 嗱，呢啲系南海啦，突然间做第啲嘢。 咁你话肥都有，即系都有靓啊，咁但系佢，你估阿杨贵妃使唔使都 keep 住噶啦？ 要 keep 住肥系咪意思啊 ？keep 住即系唔好咁 好辛苦噶，第一瘦咗点算啊？ 喂，佢有噶，佢都要 keep 住嘅，但系唔可以过肥啊！咁咧，佢哋咧每日即系都会咧冲一啲叫做桃花，唔系系啦，桃花用桃花嚟冲水饮啊！因为桃花咧冲水饮咧，唔单止可以减肥，仲可以将你白白嘅皮肤咧白里透红啊！所以嗰时咧好受欢迎噶，即系喺呢个《本草纲目》里面都讲啦， 桃花茶 系啊，桃花水系有得去水肿啦，同埋通便。嘅功能嘅， 我哋试下啦。 系咧，我都即系想一睇完之后，我都好想试下。 系咯，桃花笋啦，你试下 咯。桃花笋啊，好啦，腰要细。哎呀，剩翻三十秒时间，心口要点啊？ 你话咧？ 心口要 开扬啊嘛。 系啦。无敌露台， 景观要开扬咁样。 其实都有啲要求嘅，原来古人都 要 啊。 系啊，你嘅留翻最重要嘅地方。 系啦。 哎呀， 留翻下 礼拜反啊！ 你话你今日礼拜啊，留低咗几大嘅疑团俾我哋啊！ 究 竟古时候啊，对嗰度嘅要求系点嘅咧？应大则大，应细则细。听新闻先。 报方面，正时分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日持续天晴酷热，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6点，跌56点，成交金额5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2.6升9.2，吉利汽车15.48升3.4，盈富基金26.35跌5仙，中移动84.1跌1蚊，中国平安52.4升4毫，瑞星科技98.65升2.4，汇控系68.45跌5.5，工商银行5.22跌8仙。德昌电机控股27.4跌8.5，长城汽车9.1升3.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9.947，瑞士法郎8.048，澳元5.875，加元5.769，新西兰元5.626，欧元8.73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8。日经平均指数报20039点，升咗129点。港金现价报11872元，跌7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64美元，卖出12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啦，山顶缆车同埋新巴路线啦，15号C 今日仍然系暂停服务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我们的位于是不孤的。 有时我都希望自己是一条金鱼，游来游去，吹一吹泡泡，冇乜烦恼。 有时我都希望自己是一条金鱼，只有7秒记忆，7秒之后咩烦恼都冇晒。 最后我哋都成为金鱼，而我哋爱嘅人就系水。逢星期日晚12点至2点， 私分言情， 香港电台第二台，林哥有情人。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寻找嚟自不同界别嘅梦想家。 今个星期嘅嘉宾是寿司店的主厨殷启亮朱师傅。 一开始是要做一些很基础的嘢啊，煲饭啦、仪容啦、清洁啦。未见客人之前，你一定要做好呢样嘢，否则嘅话咧，客人见到你嘅话咧，都冇胃口噶啦。其实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阿希、Jerry 感想感梦。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 1885啊，风骚快活人咧，而家有点唱环节，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噶吓。 嗯 ，OK， 咁啊 ，fax 号码233963，同埋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系啦，咁啊，哇，好正啊！你咁啊咩？大家早晨啊，阳光普照的一天啊，好，所以咧即刻有一个叫快乐嘅留言，佢个名叫快乐。三位主持你好。多谢你读出我嘅生日点唱，喺五月嘅时候已经读出啦。咁今日咧想点只生日歌。送俾我喺澳门嘅亲戚， 系 佢啊，听日啊，十号啊就会生日快乐啦，十号系咪听日啊？ 系 冇错，十号希望身体健康。我想点呢一只歌，《浪淘沙》，我愿去咩系浪吧？岩石，好嘢，好嘢，冇错。佢希望将呢只歌亦都送晒俾全香港嘅人。 做咩唔一齐和音啊？好多人唱咪歌， 大家一齐努力。 阿斌 系啦， 我唔识呢只歌， 系啊，正常佢唔识嘅。 我哋唔识唱呢只歌啊？ 我唔识唱嘅，我知呢只歌。 我知呢只歌，我都系识唱头先嗰几句啫。罗文嚟噶嘛？呢个记得系。 系啊系啊。 浪 淘 沙 系咩？系新力军嘅系啊。 系咪啊？哦，总之系啦。佢希望大家一齐努力啊，为我哋嘅香港加油。 系 啦，好啦，咁啊，我呢边先啦。咁啊，有一位咧叫 Candy Lie 嘅听众，咁啊，我唔肯定佢有冇写错字。咁只能够我原文直读啦吓，佢就话早晨几位主持人好，好想多谢咧阮臭男个婆婆。 哇，边个阮边个臭边个男？ 姓阮个阮， 即系斧头边一个一元个阮字。 好臭个臭， 好臭个臭啊！ 木字边一个男？ 木字边一个男？ 嗯，木字 东南西北个男， 系啦， 咁得意嘅。 好啦，咁 通常咧，我记得如果远嗰啲咧系台湾嗰啲咧，就会用台语啊，就会有呢、這、一个远，好似系唔知你定我嗰个称谓咁样咧。 咁佢就话咧，点解要多谢远臭男个婆婆咧？ 中意个婆婆 系啦，佢话佢每一日咧都 个婆婆，远臭男个婆婆啊， 系咯系咯。 咁佢就话每一日咧，佢都会同阿臭男听你哋嘅节目。 咦，佢真系写多次臭男嘅。 好啦，但系落到去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叫做剧情峰回路转啦。因为佢话咧，我要多谢佢帮我每日都凑住阿楠楠，咁其实佢就系阮臭男个阿妈，等佢可以无后顾之忧去翻工。 阮臭男嘅妈妈点唱俾阮臭男嘅婆婆， 即系佢点唱俾佢妈听， 即系佢自己阿妈听。 其实都系一封点唱啊，冇话要咁深奥嘅。 我都系中意臭男呢个名字、 可能佢系男 拎清嚟， 系啊男男系个即系臭男臭猪咁样啫， 系 嘛？嗌个仔嗰啲拎清嚟噶，跟住佢就另外啦。当我做咗人哋阿妈，先知道有几咁辛苦，所以咧就想同阿婆婆讲，多谢你，我同阿男男都咁爱你，多谢读出。 嗱，我想话咧，呢啲亲昵嘅名咧，就唔系个个字都啱配搭嘅， 系啦。 如果咁啱都咁巧。南就好地地喎， 系啦， 东都 OK 喎，北系河上冇问题啦， 剩翻就唔好啦。 嗰啲方位麻麻地啊， 我都唔识讲啊，到时 冇咁亲力啊。 虽然我都好想试一次， 系啦，人终须总要死一次， 但我都中上喺呢行捞， 系啊，何苦咧？真 系好啊，即系呢个系阿南南， 系 啦，南南好啦。 好啦，呢度阿 Van 啊，佢就话啦，哎呀，病咗两个月啦，好话多谢你哋陪住我，即系讲紧我哋啊，系啊，系诶，风骚快活人陪住佢，佢每日咧都笑到碌地啊。不过下个礼拜一我要翻工，翻工之后就冇得再听你哋啦，你哋加油啊，风骚快活人咁。佢今日咧想点唱俾佢嘅仔仔听，嗱佢咧就系、是、咧公路单车。 嘅发烧友嚟嘅，希望咧佢早啲咧入到港队。 哦，好啊， 系啦，咁啊加紧训练啦，咁希望有好成绩咧就入到去啦。咁啊想点唱俾佢嗰啲同事听，因为咧佢病假期间咧都辛苦晒同事啦，帮佢做嘢啦，唔该晒三位。 啊，而家佢想听单车啊佢。 佢冇话想唱单车， 系咩？ 佢讲紧佢个仔咧喺个公路单车嘅发烧友。 我谂住唱阿牛嗰只啊，踩啊踩啊踩啊踩， 完。 OK， 多谢。 只歌咧就好歌嚟， 好歌嚟噶。嗱呢个咧就比较伤感啲添啊，同埋咧我都真系有感而发。阿 Connie 嘅点唱？佢话早晨三位主持。唉，上个礼拜五咧有一件好唔开心嘅事发生咗，我屋企嗰只宝贝咧夜晚被车撞走咗。 哎呀， 系啊，咁我带咗佢翻屋企，再同我哋一齐生活，希望喺彩虹桥咧可以生活得快乐。咁咧佢嗰只即系宝贝咧就叫阿 Bell 啊，咁佢就话啦，阿 Bell 系阿 Bell 啊，佢就话咧，妈妈咧好挂住你，阿 Bella 系咪 ？B E L L E 系 Bell 系嘛？定 Bell 就 Bell 啫嘛，系啦 ，Bell 啫嘛。 L A 即系 Bella， 系啦。佢话阿 Bell 妈妈好挂住你，我会记住咧，你呢两年咧带嚟俾我哋无限嘅欢乐回忆嘅，唔该晒咁样。点解我话我有感而发呢？因为嗱，即系虽然佢冇讲佢个即系案情系点发生啦，不过估计都系可能佢冇拖住佢啦，系啦，咁啊冇拖住，所以先至会有意外啦咁样。我上两日我带只狗落去嘅时候咧，咁啱咧条绳咧唔知收埋去边啦，咁我托大我懒咧，我话唔紧要啦，佢好乖啊嘛，因为乖仔好中意黐住，好黐脚嘅，真系脚法好好嘅，好黐脚噶。咁我諗住 OK 冇問題嘅，咁啊咁我老婆即係就自己喺屋企，佢就話嗱信你噶咯，咁我就自己同佢落去行啦咁樣。好啦，行到一半咧走嘅時候咧，佢咧無端端咧就停低咗，咁咧開頭我諗住佢同啲狗玩啦，點知唔係喎，咁咧佢同啲狗玩完之後咧，突然間咧一路咧就自己向前咧慢慢行，佢慢慢行，咁我唯有追住佢咯，喂乖仔乖仔。跟住越行越唔对路，佢直情行到咧马路边咧，其实好多车喺度噶，佢本走咗过去，咁开头咧啲车全部停喺度嘅，因为嗰啲即系被车柱嗰啲咧，咁我就即系都未系好紧张，但我就惊佢唔知走咗边咗，喂走去度做咩啊？咁原来咧做咩咧？佢扑个车啊！佢以为系我嗰个车啊，因为我成日带佢出街咧，揸车咧，佢就惯咗咧有架车喺度咧，佢就扑上去啊嘛。咁咧好在仲系一对年轻夫妇，咁我就抱住佢，嗰两对年轻夫妇仲笑，佢就话：哎呀，你只狗咪想上车？我话系啊，唔好意思，失礼街坊，佢认错车咁样咧，咁啊抱咗佢走啦。咁啊抱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啊总之行咗一段路啦，我见佢又好似想落地，想屙咁啊，再俾佢落地啦。跟住咧，佢又屙完之后咧，又慢慢向翻同一个方向行。佢今次系跑过去，而今次最大件事嘅系头先啲车走咗。 哎呀， 跟住有啲车行埋嚟个的士，跟住呢个阿婆咧就头先同我一齐放紧狗个阿婆咧，佢见到咧佢话：你唔系追唔到佢系嘛？哎呀哎呀，跟住咧佢惊，仲嗌得大声我话，佢不停话：哎呀惨啦惨啦！因为架车都嚟紧，哇！我心咧啵啵咁跳，你又唔再嗌得，你再嗌只狗啊越叫越走噶。我已经用尽我所有方法咧，可以最快跑。我话翻嚟翻嚟翻嚟。好彩嗰个的士咧，都系见到慢慢流出嚟咧，停低咗。我只死仔包就成只冻咗喺个路边度，然后咧傻下傻下咁样企喺度，佢自己耷停咯，咪企喺度咯。 佢喺嗰个路边， 哇吓到我咧！跟住咧呢个时候仲要系你去到唔好再吓佢，你一吓佢走咧，我仲要扮晒嘢冇事冇事啊，翻嚟一捉住佢就话想死啊你咁样。但系呢次经历我明白。即系以前都有啲听众咧，佢都有劝个豪仔，你唔好成日话咧唔拖绳唔紧要啊。原来佢系好乖啊，但系佢唔知咧，佢记埋晒啲无谓嘢咧，佢又以为 你记埋无谓嘢啫。 佢以为嗰度又有架，又有架车可以走上去啊。 咁 呢个 系佢习惯嚟噶嘛，你唔会记埋无谓嘢。 因为我哋唔知道边样嘢会引起佢嘅兴趣。 系啱， 佢突然之间可能见到有人即系个电话闪一闪，跟住佢觉得好得意，佢就飙过去噶啦嘛。 真系啊， 唔系。由于你太老定咯，所以就 系 话 就 系 咯，所以我都明白啊，所以我跟住我都唔再够胆啦。佢系好黐脚，但系好似阿斌话斋，喂，佢真系风吹草动，佢有个胶袋飘过， 佢就冲埋去啦。 有啲窝系中意咁样走埋去噶，系啊，所以嗱，因为 Connie 我又唔会评论佢个个案，我唔知啦。不过我谂咧，都系想即系呼吁其他嘅朋友咧。是好黐脚嘅，但系佢真系有阵时都会走甩咗嘅。 系啊， 系啊，希望唔好再有呢啲惨剧啊，好阴公啊！ 你真系 我个心嚟一嚟啊，真系吓吓我啊！ 你真系伤心死你屋企人啊！ 我唔伤心嘅， 我知你更加咯。 咪咯，系希望大家即系留意住，留意住。 唔好贪一时之快，吓唔好贪一时方便。 系啊，最衰啲狗唔识听我哋做节目，真系咁咪衰仔，唔好走出去啊！ 不如佢哋自己开个。 写咩先？系点样？好啦，跟住讲下第二个点唱先。 祝福佢啦。 系啦，咁啊有呢一个苏静怡嘅点唱，咁佢就话三位主持人好，今日咧就我生日，首先到咧祝我生日快乐先。 好啊。 跟住之后咧就身体健康，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祝福佢嘅爹哋妈咪同埋屋企人咧就健康快乐。 系。 咁样。 系。好啦，好啦，阿 Candy 咧就话啦，大家早晨啦，祝大家咧有个小嘅周末咧快乐咁样。 点解要小嘅周末？ 因为唔系长假期咯。都系两日啫嘛， 系咁意啦， 系咁意啦， 形容词嚟噶。 小周末快乐， 好啦。 今日咧，另外诗诗咧就话早晨，几位靓仔靓女啊，喂你哋好啊，今日咧系我老公阿钟嘅生日啊，咁啊想点唱俾佢听，祝佢老公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同埋两个女啊会锡晒你嘅老公。 17388，听你电话打嚟点唱，星期五啊，有佢啊。 的工作怎么仍然寂寞？习惯河水润泽，没有幻想的感觉。在夜寂望向凝望，逃离围城的粗犷，星火灿烂如妆，也是场幻觉。只差半秒又乱了次序，情像手中的沙在拉圭跑去，办公室里咖啡厅里和背影一对，场地只差半寸又误了散序，情人差点走失至努力争取，望穿秋水，望穿秋水灵魂的伴侣。再多狠狠的挥霍，心中仍然落寞，害怕我会独独剩了自己的感觉。可怜从何处沉窝，暖暖情人的肩膊，可及笑着投靠，以未来附托。缘分只差半秒又乱了次序，乘着手中的沙在立刻跑去，办公室里咖啡厅里和背影一对，场地只差半寸又误了散聚，情人差点走失至努力争取，望穿秋水，望穿秋水灵魂的伴侣。缘分只差半秒又乱了次序，情像手中的沙在捞归跑去，办公室里咖啡厅里和背影一对，场地只差半寸又误了散聚，沿路兜弯分叉再折磨下，穿秋水，望穿秋水，如荡失风里。 黄冠斌、 曾志豪、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有 Hannah 手中沙，点啊嘛 ？Hannah，Hannah， 啊 Hannah， 系啊，谷子乔 ，Hannah 做咩染发真系啊？ 咩啊？嗰啲咩嚟噶嘛？ 风中信， 嗰啲 风中信， 乜风中信咩事啊？ 咩佢有卖嗰啲染发剂嘅广告啊？ 风中信而家系合十噶要， 系啊， 阴公啊，真系啊，做人艰难啊，真系。 即系咧，同阿宾京多啲偈，得闲问下两句咧，我又发现佢真系咧，除咗好好男朋友之外，真系一个乖仔嚟嘅，真系。 你唔赞我，你赞佢。定系 你走失只歌 仔咯，你头先又发现咗啲咩惊世大秘密啊？ 得闲闹你，即系咁样放得只狗咁啊，嗰个都惊险。 你赞下佢有啲咩惊世大秘密？ 我得 闲 首先望下啱啱望到啲经济问题啊，咁望下问阿斌，哎有冇投资啊？有冇买股票啊？咁样佢，哎冇啊冇冇。 澳洲啊啲唔我做 啦。系啦，即系谂住佢啲 friend 都会有呢啲噶嘛。咁啊佢话冇呢啲，哎我冇命水啊。跟住哎咩都我话斋储钱，佢系将啲钱交晒俾女朋友投资，系唔好搞我。佢话我唔乜，只系乜， 讲咩啊？ 其实如果你既然有啲嘢唔讲得嘅。不如就算数啦， 即系佢意思系话佢就系咧，即系得闲睇下波，但佢入唔到波，佢入唔到钱，即系走又唔好咁。 系咯，嫖赌淫荡出净好一样。 系啊，好少少啦，年轻人，系咪先？但我真系觉得乖仔嘅真系，你睇估唔到嘅真系。 算系咁啦， 叻啊！ 你知唔知佢个身？你知唔知佢个身份系咩嚟噶？佢系一个有一个女喺手嘅妈妈嚟噶嘛？ 咁我谂到 market 做咩啦？点解呢坛嘢？ 系啊，彭仔已经系我女婿系咁。 又讲呢啲啊？ 系啊， 我哋继续点唱，继续点唱。 好，咁啊，我哋先啦。咁啊，有一个咧 ，Donald 嘅点唱，佢就话：，诶，好耐冇fax上嚟啦。咁啊，今日咧想点唱俾阿傻鱼听。咁啊，因为佢自从咧考完呢个 DSE 之后咧，就即刻出去搵咗两三份嘅兼职，差唔多日日都翻工。咁啊，同时间咧仲要即系照顾埋咧仲读紧小学嘅妹妹嘅学业，咁啊认真辛苦。咁啊，想同佢讲咧，就话喂，唔好咁即系攰啦。吓，记得即系顾住身子，又唔好食无定时，睇住个身体至得咁样。咁啊，另外亦都希望佢嘅妹妹咧嘅成绩都要再进一步，唔好咧令到佢嘅学业咧，仲要呢一个嘅傻鱼咧就担心啦咁样。 嗯 ，OK，Elsa 咧就话啦，佢想祝贺啊佢嘅朋友阿尤啊，你生日快乐啊，祝福佢。佢哋咧已经做咗。好多好多个寒暑啦嘅朋友，做朋友做咗好多个寒暑啦，咁啊好开心，咁啊祝福佢哋咧，友谊永固，永远都开心快乐，唔该晒。 我呢度阿倾啊，倾张咧，佢就话啦，三位风骚主持，我叫阿倾，首先点唱俾你哋三位听，我咧今次主要咧又想点俾其他嘅朋友，包括佢侄仔。张豪君，咁啊，因为咧呢个星期佢考试啊，知道佢考得好辛苦，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啦，咁啊最紧要尽咗努力就得噶啦吓，俾心机考埋今日，咁应该系考紧嗰啲。 而家系我想话咧，而家中学咧，中小学嘅学期尾嘅试啊，大考，咁啊大家努力加油啦，唉，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 但系要努力加油啊， 都要努力加油 嘅压力吓，啱嘅。呢个星期日咧就系佢正日生日啦，咁咧到时咧姑姑咧就会整生日蛋糕嚟同佢庆祝，件事咧可以玩得更加开心嘅，阿独歌王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啊？唔该三位主持，上次抽唔到，希望今次抽到啦，梗系冇问题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豪君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希望你考试俾心机，豪君。 呢条街唱歌数最好听都应该系你啊！ 呢条街都好长啊， 写名写名分， 仲要曲曲折折噶呢条街， 太件事啊真系。 好啦，系喺呢度有喵喵啊，咁佢就。话啦，哎呀，你哋好，三位想点唱俾佢老公听？我老公叫咩名字啊？佢叫肥佬啊！真系大家嚟试，啱啱叫啲考生咧俾心机，佢又叫肥佬。 佢令我谂起有一次，我带我只狗去睇医生，有个婆的嗰只猫嚟，咁个姑娘问佢啦：你阿猫只叫咩？你只猫叫咩名啊？猫仔，冇分别啊！系咯，佢叫肥佬啊， 麦兜对答， 肥佬冇问题啊。 系啊，佢老公系肥佬啊，咁样保重身体系啦，希望咧佢咧就6月14号生日啊，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咁快乐，保重身体啊，老公啊，咁仲有老婆喵喵想 系。 OK， 嗱，头先你又笑我唱歌咩？呢个星期啊嘛，系啊，一阵间再表演俾你睇，你读埋先。 好啦，仲有一个咧，呢个犀利啦。嗱，点唱人咧叫指责人，我估应该系你老主顾嚟噶啦。咁啊， 指责人 系啊，有个叫指责人，但系最正佢有个执笔人噶。 哦，系咩？ 叫印度西斯，睇嚟都满天神佛噶啦呢单嘢。 印度西斯系点嘅咧？ 又指责人点咧？ 佢就话我系你哋即系风骚嘅忠实听众，听咗你哋嘅节目14年啦。 多谢多谢。 系啦，咁啊会继续支持你哋。咁今日咧想点首歌咧，就系即系送俾佢嘅旧同事，就祝佢生日快乐。咁啊，早日即系呢个找到如意郎君。 系 咁啊，本人嗱最正喺呢度啦。咁啊，祝嗰个旧同事啦。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想即系点咩歌咧？就系肥妈嘅《友谊之光》。 人生于世界上有几个知己？ 系啊，有你做我朋友最好啦。 系咯， 呢啲唔系旧同事咁简单喎， 系咪啊？ 老同啊， 系呢啲系旧仓友，唔系即系大家。都系买同一只股票嘅，喺同一个仓度，真系。嗱，网上面咧有几个朋友咧，佢喺度咧怪我哋啊，仲未唱同步过冬啊，点咗好耐啦。 呢个唔系随便唱喎。 系啊，跟住咧有一个 Billy 咧，佢就话啦，记得嗰阵时有一只 IYY 系85年国际青少年节主题曲。又是所有无线艺人同埋歌星都有分唱，我有听过呢只。 你当其时青少年啊？ 唔系，我最近喺 YouTube 睇过。但跟住啊，有个 Panda 第一时间晒咗佢，可能系屋企嗰只地球大合唱嘅黑胶，即刻晒到一只出嚟。 我想讲头先新闻嘅时候，我上网揾啦，我睇翻呢一个地球大合唱嘅 MV， 劲啊！ 哇 ，perfect 啊！ 系咪好 perfect 啊？ 佢开头嘅时候有一扎嗰啲僆仔，即系嗰啲学校嗰啲小朋友咁样啦，跟住之后对住个镜头好开心啊，肥晒手咁嗰啲啦。 系， 我谂而家个个结晒婚生晒仔啦，应该 肯定啦， 廿几岁啦。 咁啊，跟住阿 Irene 咧仲话：喂呀，你哋仲未唱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嘅？ 胖的启示啊！ 小豆女，谁也犯犯梦。 系咯，胖的启示我哋 系啊，好多啊，真系、okay. 有机会嘅、啊。我等间唱俾你听下。 下个星期都可以啊，系慢慢播。 电话号码87238，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听你电话咯。今日星期五咧，我哋有风骚大点唱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对于香港传媒报道在旺角骚乱中弃保潜逃的女被告李善儀到了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回应目前没有相关庇护申请个案，又指对于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条例有相关规定，当局会依法处理，但若果有香港居民逾期停留，当局查获之后依照相关规定处理。西九龙交通部今日起到下星期一加强打击货车违例行动，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的货车流量较高，交通警员在现场设置路障抽查货车磅重和验车，超过载重量一成以下的货车警方会警告，若果超过一成至三成会即时发出1000元定额罚款告票，若果超过五成警方会立即拘捕司机。另外现场有政府验车主任检查货车，包括车身、车辘等部分，若果货车的保养维修和设备问题严重将会被扣留。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明要全面改组中央政策组。据了解，现任中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和全职顾问高静之不会留任，首席顾问一职在新班子上场时暂时悬空，直至完成检讨中策组职能。中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少佳预料，改组后的中策组将会参与更多日常施政，但认为要与政策局分工，避免产生矛盾。本身是90后的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谢晓红说，欢迎改革后的中策组有更多年轻人声音。警方根据线报在油麻地一间 一个单位同埋一间酒店检获怀疑毒品，拘捕六名男女，相信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凌晨一点，警方先突击搜查弥敦道一个单位，检获大约36克怀疑海洛因，大约值30,000元。单位内一名3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凌晨大约3点，警方又突击搜查德兴街一个酒店房间，检获怀疑冰毒等毒品，总值大约42,000元，拘捕5名男女。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日持续天晴酷热，下星期初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9点，跌63点，成交金额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4升9元，吉利汽车15.44升3毫，中移动84.1跌1元。盈富基金26.4冇升跌，中国平安52.45升4.5，瑞星科技98.75升2.5，汇控系68.5跌5毫，工商银行5.21跌9仙，德昌电机控股27.45跌8毫，长城汽车系9.13升3.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0.3，瑞士法郎0.968，澳元0.753，加元1.352，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016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1,872元，跌7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93美元，卖出1,2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黄冠斌、 曾志豪、 桂花田， 丰收快活人。 剛才你表扬我唱歌在这条街最好啦。 是啊。 甚至相反。基本上我现在已经靠这个搵食了，跟我仔倾偈的时候。 名气的东西对你来说有浮云啊。 名气有浮云啊。 招呼呢位大帝，系唱歌俾佢听，仲要改埋歌词，几叻啊！ 地下版系嘛？ 地下唔系我啲地上版嚟噶，好好听噶。 细细个都有人教我唱啲地下版噶。 唔系，同埋你明明点解要咁样唱啊？你改咗歌词咧，你可以潜移默化咧，灌输一啲最正确嘅关于爸爸嘅 歌 颂俾佢听。 歌颂佢 系啦。例如如果我最常唱边只歌咧，我就同佢讲话：爸爸叻叻，仲会识揸车。 好啊！ 你知唔知一个儿童成长嘅年代，听啲咩歌系好影响个发展？ 好荼毒嘅啫。 佢而家已经识跟住唱啦，佢识唱爸爸叻叻，总会识揸车。哇，几威！跟住阿妈望住佢就话：啊，妈妈咩咩抵死，好得意。 点样抵死法咧？吓， 即系好抵死，好得意啊！ 系啊，所以啊，老细俾人打好抵死啊，得意啊！ 抱歉各位啊，边个凑住个仔咧？你自己识改歌词嘅话咧？ 呢、这个功能大家都会识嘅， 简直系最细嘅国民教育啊！你知唔知啊？ 我细个 由细到大都灌输好正确嘅观念俾佢知啊！ 我细个唔系咩，俾我荼毒叫唱《风骚华人》好听啦。 我啲大爱几多？OK， 系我为埋节目添啊！ 系啊，好，继续点唱87238啦，一阵就听你电话啦 好，咁啊，先读点唱啦。咁啊，有呢一位咧叫叶依啊。阿叶姨咧就三位早晨啊，甜甜一豪仔应该记得我啦，因为佢话咧 系啊，叶姨经常打嚟，即系喊咁口。 佢话经常咧，即系都 post 过嚟咧，想你为我打气。咁三月尾嘅时候咧，就话佢入咗医院， 系 医生就话佢有个肿瘤，哎呀咁样。然后就话上个星期咧就会复诊，但系医生就俾咗个 good news 佢啦，就有个肿瘤咧系良性嘅， 良性好啊。 系啦，咁啊而家等紧做手术，咁啊希望咧可以即系点首歌啦，俾佢身边嘅人听啦，同埋佢自己啦，同埋我哋即系三位啦，满足大家身体健康咁啊！刘华嘅任何一只歌都得 哦，好啊！刘华都系唱《 独自去偷欢》啦， 又系《独自去偷欢》， 独自去靠卵啦， 系咯，咁啊，靠卵半岛啊， 系咯，好啊！好嗱，呢度系 Kitty 啊，佢话又系我啊，豪仔你仲记唔记得啊？佢话咧，阿郑老先生咧嗰个啊，系我爸爸咧上次啊点唱祝佢生日快乐噶，今次咧我都要点唱翻俾佢爸爸听，祝爸爸要身体健康啊，因为咧佢咧有认知障碍。前晚咧凌晨 系 就唔明点解啦。前晚凌晨佢落咗街去饮茶， 系咪即系 嗰啲饮早茶嗰啲啊？ 三四点嗰啲啊？ 知道有啲咁早噶， 系咯。 跟住咧， 系啦。佢话咧凌晨咧落街去饮茶，佢话咧喺楼梯碌咗落去啊。好彩有人见到报警送咗去医院咋。咁希望咧爸爸咧佢快啲好翻出院。等因为咧即系等啲女咧系帮佢庆祝生日啊咁样。唔该晒咁多位啊，希望伯伯快啲好翻啦。 系你讲到伯伯咧，呢度都有个新闻咧，啱啱见到噶。同而家个天气有关嘅，而家咩警告啊？ 酷热天气警告、啊， 酷热天气警告啦！我哋咪成日话咧，即系啲长者啊，如果喺屋企可以自己开冷气、开风扇咩都好啦。 开冷气、开风扇、开窗啊，要开门啊，咁样吹下风， 落下商场咯。 系啊系啊，真系 即系有啲长者就话：哎呀，悭啊，唔用啊，咁样嗰啲咧，咁咪落下商场度坐下。 或者社区中心其实佢哋都有开嗰啲会堂嘅。 咁但系有冇谂过咧？嗰啲喺老人院嘅长者系点咧？啱啱嘅即时新闻咧就弹咗出嚟咧，佢就话咧，原来有啲老人院咧，即系。再商言商啊，就个冷气唔系常开嘅，原来 哦， 咁咧一般系几时熄咧？佢表面上好似好合理嘅，夜晚冇咁冻噶嘛，冇咁热噶嘛，佢就话咧，原来会大概夜晚嘅时候咧，到第二朝早唔知可能七八点先至再开翻，即系咧呢段瞓觉时间咧就闩咗冷气嘅。 哦， 咁其实夜晚哇就话系夜凉人静，如果系秋天嘅话，夏天大家呢几晚 辛苦嘅嗰段时间， 系啊，咁咧 晒汗咁样， 系啊，佢咧有记者去到嗰个院舍， 跟住一起身你开冷气，我哋唔冷亲， 系啊系啊系。 你知唔知原来咧就咁喺个室内啦，即系唔开冷气啦，佢以为会即系深宵时分闩机咧，嗰个温度系几多度咧？34度， 哇！ 佢话咧，啲阿伯啊、阿婆咧， 好早就醒啦， 好醒，瞓唔到啊！佢话阴公咧，佢着住，仲要即系有被冚又剩咧，得把风扇。咁跟住啲记者嚟访问探访佢嘅时候咧，佢就话好热啊，34度啊，可唔可以帮我开冷气啊？阴公，但系咧咁啊冇办法，再商言商，佢话你啲月费我包唔到、 啊， 包埋冷气费嘅话咧加价咁样。系啦，所以咧呢一批人士都系要特别关注噶。 即系系啊，因为咧都话室内都会中暑啊，系大家 34度好热噶， 所以大家留意住嗰啲身体啦、状况啦吓。 所以话男人又着数啲呢个时候， 可以打大赤啦， 真系打大赤啦，你都 冇阿婆可以。佢件底衫可以薄啲， 你啊，你都唔想啦， 即系佢件底衫可以薄啲啊嘛。即系讲起咧，即系 即系互相帮忙啊！即系譬如头先阿 Kitty 就话，好彩有人见到阿佢爸爸跌咗落去啊，碌楼梯 系 帮佢， 呢个都好在睇住， 帮佢报警送去医院咯。今朝咧都见到一个温馨场面，即系街坊咧个关系咧真系几好。我怪说有一个伯伯咧就坐咗喺张公园凳度，咁好似唔知等咩咁样啦，冇目的嘅，可能即系佢已经退咗休啦，坐下咁样。跟住咧有个另一个街坊嘅婶婶咧，即系年轻啲嘅，咁但系都系婶婶啊。咁佢行过问啊，阿伯你系咪想唔上去啊？系咪冇人扶你啊？我扶你上去啦，咁样，即系一个关心一个问候，即系咁样咯。佢以为伯伯咧系即系行到攰到，可能因为佢揸拐杖啊，行唔到咧。佢话如果你上去，我同你一齐上楼啦。 我啱啱先落嚟咋。 我唔系玩嘢啊，讲情真噶，佢好温馨嘅呢个场面啊，喺游市嚟啊， 我搞过几钟啦，真系，你跟住跌翻我身，即系点啊？ 即系前边有五个老人扶咗我上去，我每次攞翻嚟，哇，头一阵， 好辛苦， 又跌翻我。 即系抱阿婆哥嘛， 你唔好搞我啦！ 我其实想行对面嘅，我唔系想行翻翻嚟。 其实我想坐下啫，你由我啦，好唔好 啊？由我啦，因为主理啊，佢真系温馨噶，你唔知 温馨。 佢真系问候啊，佢系咪需要帮手出出 阿伯忙什么？ 即系望上落，你嚟。 其实买支水俾佢饮下咪好咯，话咁样啊。 阿伯你咪想上楼啊？唔系啊，唔好客气啦。唔系咧，真系都系唔好喺手望上 落。真系唔想你，求下你啦。 我行落嚟行得好辛苦，行咗好多次， 上都冇咁大件事，落啩麻烦啊嘛。大佬， 唔系啱嘅啱嘅，我哋都要鼓励翻大家守望相助， 守望相助关心啊嘛， 我知啊，都希望大家开心心啫。点啊号码1872388，有听众打嚟点唱？哇，抽筋啊！听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位？ 喂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 系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仲有斌仔啊， 系啊， 你 好， 你好， 斌 仔 ，Hello，Hello， 点啊？你系边个啊？ 我系 Winnie 啊， 你系 Winnie，Winnie 点啊？ 嚟紧咧就下个礼拜三咧就系我牛一嘅大日子啊！ 恭喜晒， 系 啊！我想祝啊豪仔嗰个宝贝仔咧早日出院啦，好翻你啊！ 出咗院啦，出咗院啦，喺屋企啦，已经系啊，系啊， 祝你个弟弟就早日康复啦！ 系系系， 仲有祝所有天下嘅父亲节快乐啦！ 好啊，咁你 后面嗰边个嚟噶？后面嗰边嚟噶？ 啱啱嗰个我妈咪啊！ 你妈咪，你妈咪有冇提你啊？ 7月3号，仲有祝佢生日快乐啊！ 系佢啊， 妈妈咯系嘛？ 我妈咪， 你妈咪， 我嘅靓女妈咪，祝佢生日快乐。 系咁啊，靓女你自己咧，而家咩状况啊？ 进修紧咯， 进修紧，即系你系一个 学生， 学生 系啊， 系啊，但把声好似饱历沧桑咁样嘅，你系咪 咩饱历沧？ 唔系啊，喺屋企人嗰度做嘢咯。 喺屋企人嗰度做嘢， 即系屋企家族生意。 我家族生意，太子女嚟，笋盘嚟嘅。 嗯， 系咪啊？出咗租未啊？ 拍拖未啊？ 未。 你未出租啊？有机会啦。 诶，放盘未啊？咁放租未啊？ 未打算拍拖住 嗰度。未打算 啊？未放租啊？ 都系专注家族事业先。 系啦，哇！ 做咩生意噶？ 即系做啲贸易 trader 嗰啲咧， 帮 啲客 订 order 咯。 哇！订 order。 拖打， 拖 打，哎，我啲话耳仔啊，咁做咩生意都啊？ 电商嗰啲咯。 咩电商啊？ 即系麦当劳啊、KFC 啲客打电话嚟攞 order 嗰啲咯。 即系你做外卖嘅？ 唔系，公司即系贸易外判嗰啲啊？ 哦， 冇 嘢啊， 我哋简单啲，即系其实你系做食物啊？点样啊？工厂， 即系你送面包啊，送嗰块扒嗰啲啊， 唔系，即系人哋订鸡扒、订面包就香， 又帮 人 订，帮人订， 我纸箱， 系啊， 哦 ，OK， 你讲纸箱贸易，我哋明啦， 纸 箱 贸 易， 纸箱贸易，哇，喂，大生意嚟噶， 系啊， 真系，咁你系咪要都落手落脚，定系只系落下单就 OK 噶啦？系啊，哇！ 唔系最紧要落去公司帮手嘅， 系喎， 落去边都唔紧要。 系啊，你择偶条件系咩啊？ 冇噶，呢啲缘睇随缘噶咋，呢啲系。 咁你一日喺公司咁点出去识男仔？ 系咯。 屋企人睇咯。 使唔使要识翻个都系做塑胶板啊嗰啲咁？ 系系相关最近，相关最近 打定日拖拍住啊嘛。 咩话？ 唔打字拍拖住啊。 哦，咁你而家进修紧啲咩噶？你话你读紧书啊嘛，系咪啊？ 之前就读护理员咯。 哦、护理 nursing 嗰啲， 老人家 护理。 哦， 咦，你预咗拣个年纪大嘅做老公咁样？ 唔系啊，人哋呢啲好新抱，系啦咁样。喂，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话下个礼拜就生日啦，咁有啲点样庆祝法啊？ 梗系去翻嗰两间供应商度食饭啦。 系啊，因为嗰日唔单止我啊，觉得系我同一日生日嘅兄弟生日啊。 咩？嗰日唔系你阿妈生日咩？ 唔系，系我兄弟同我。青年学院个同学同一日生日啊！我哋两兄妹同一日生日噶。 你两兄妹同一日生日， 即 系咩啊？你嗰啲青兄道弟嗰啲朋友系嘛？ 唔系，系我读青年学院嗰啲读书同学嚟嘅。 哦，系咯，系即系嗰啲 friend 咯，系咯， 系啊， 两 个都系同一日生日咯。 明白，你讲嘢方式都系属于扩充句子嗰啲形式嚟。 唔系，我哋要扩 充，我哋要 扩 充句子。但系你明话你阿妈生日嘅唔系咩？ 阿妈七月三号啊， 七月三号啊嘛， 带咗啲 surprise 俾佢 嘅。我会有啲 surprise 俾 你。俾晒阿通子嘅， 你妈妈喺度，你试下而家讲一个 surprise 出嚟听下。 唔喺度。 OK OK， 好啊。咁总之你而家就读书，又乖乖女，又帮手打理家族生意。 几好啊！ 多谢豪仔， 系啦，好啊，多谢你，系啦、 啊， 听到把声都好开心啊， 乖女啊，真系啊， 好啦，拜拜。 拜拜 哇，系咁追佢嘅时候要点样嘅咧？系咪一出嚟大家倾下啲纸箱嗰啲贸易？ 系啊， 唔系首先你， 第一你中意食嗰两间嘢。 首先你嘅理解能力同表达能力要好高先得。 系系，唔系呢啲咪好咯？成日要估啊嘛。 系啊，咪多话题倾啊。 系咯， 咁样锡人噶啦，几开心。 你做咩？你嗰个有嘢讲得好白噶。 冇。 哦，唔系佢命令佢嗰啲 order 咧收得好仔细嘅真系。 你起身， 起身。系啊，唔系点做？唔系点做军人啊？ 做咩唔食饭？系咪搞住食？ 因为真系收啊嘛， 你都未有狂啊， 苦中作乐啊，你知唔知啊？ 笑低就低噶啦， 几阴功？ 听下话咁几好啦， 佢点解成日翻嚟做有冇搞错嘅时候，对阿莫莉啊咁苛刻啊？就将嗰种愤怒发泄喺莫莉身上，成日都喺度玩佢咁样。 所以我好中意做有冇搞错。 系啊，佢喺个节目越狂放，代表佢喺嗰度越压抑。哎呀，阴公啊！ 最好嘅喜剧唔系悲剧啊嘛。 系啊，我哋而家俾个双重释放你，仲可以翻嚟朝头早都试一试佢。 系 perfect， 系咯 ，perfect， 几好啊！ 今日谂啊，今日 系啊。好，下一位听众你系边位？ 喂。 沈生， 系你好， 你好啊，沈生， 早晨师傅， 呢度有黄生，有阿陈小姐，有曾生， 系， 大家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点啊点啊， 我家姐听日生日， 恭喜晒， 阿沈小姐， 所以我嚟点唱，多谢你， 好啊，佢几多岁生日？ 呢啲嘢唔好讲啦， 哦唔紧要，唔系你几多岁啊，沈生自己， 我五廿几啦， 哦咁即系佢都五廿几啫，系咯，冇嘢嘅，会点庆祝？听你嘅语气，我觉得都系要摆大寿嗰啲，即系蒸 条鱼斩只鸡嗰啲， 系咪啊？ 而家 谂紧，起码两程花雕走唔甩啦。 听日生日咯，仲谂紧？ 正常啊，男人都系咁噶啦。 佢家姐嚟嘅啫嘛， 系咁噶啦。 系咯，你听到佢问咩？唔系点啊？ 你想点啊？ 咁点啊？家姐，我记得佢庆祝好好噶啦。 系咪姐弟情深噶都？ 冇错，多谢你， 多谢， 唔好再问落去啦， 系， 你已经封我到门，好啦，多谢你， 唔系 你走开， 家姐叫咩名？ 阿 moon， 阿 moon， 阿 moon， moon moon moon， 哇，你平时点叫佢噶？都系咁噶 ？moon 姐 ，moon 姐啊， 系啊， 你一家族有几多成员啊？ 系好大， 好大嘅，但系听日就净系你同你家姐庆祝啫， 得两个， 咩话？ 我得两个， 好咯， 大啦， 互相依靠啊，真系。两位有咩要同阿 moon 姐讲？ 祝佢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佢对你好唔好啊？其实即系呢个家姐。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酒好有几好？ 阿层楼唔使佢供嘅， 系咪 阿 moon 姐买嘅。 朝朝揾你饮去饮茶，饮茶饮茶。 朝朝揾你去攞位，然后再去饮茶。 系啊， 跟住你埋单。 明白。啱啦，冇问。 抵石。 系啊，抵石，多谢。好，祝你哋两子弟继续呢个亲情无限。 有咩想同阿 moon 姐讲？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工作愉快， 搞掂。 好， 饮啊！ 沈生，你未试过讲多过七个字嘅句子啊？ 够啦， 多谢，多谢， 我多咗啦， 我中意呢个，系啊 ，OK， 拜拜， 拜拜，沈 生，真系快人快语啊！ 唔系咯，我真系冇多过七个字喎，多谢。够啦，满姐，大家族两个人， 讲完 想点啊？系咁噶啦， 生日，你明啊？ 喂，佢同佢嗌交好，永远都发唔到几多火嘅啫。你闹佢几长都咧，佢都系嗰句，大家嘛。大家咁啊！ 佢冇嗰啲叫咩感叹词啊，即系哦啊咩啊？ 唔系有，佢好有礼貌。你啱啱问佢叫咩名？多谢， 点到即止。 系啊，再听呢位听众啦。 Hello， 唔知佢系咪又系嗰啲七个字就讲完嘅咧？ 喂， 你系边位？阿 Bell， 阿 Bell， 你好， 你好， 你好 ，Bell， 多谢，多谢。 点啊？有咩想讲啊？ 系有咩 有咩想点唱？ 生日。 生日， 边 个生日啦？ 都系简洁喎。 我自己生日， 你自己生日 几时啊？ 25号， 六月廿五号。好啊，预祝你生日快乐啊！ 系啊，你会点祝噶？ 同埋咩啊？ 父亲节快乐啦！ 父亲节系几时啊？ 今第三个礼拜啦。 今个月第三个礼拜，六月十八号啊！ 都记得下，系咁要。 系。 好啊！ 希望爸爸身体健康啦。 系咁有冇话即系一家人连埋你生日一齐食饭咁样当父亲节又好，你生日又好黐埋，因为日子都近啊。 我通常屋企同我一齐做旧历嘅， 做旧历，你嘅旧历。 因为 咁唔通你嘅旧历咩？你有咩问题嚟？ 可能系佢屋企人嘅旧历咩，大佬啊！ 我做你嘅旧历做我生日先得。 因 为 我嘅生日旧历就啱啱端午节， 系 咁通常就会一齐嗰一日做。 就以总代蛋糕。 佢个旧历嘅生日真系几好啊！ 对唔住咯， 即系咩啊？ 对唔住咯， 五月初五啊， 系咪啊？ 啊，你真系 系 啊！ 我 叻阿田嚟， 系啊！我哋百无禁忌讲好多次啦，咪 你而家唔喺公司嗰度啊？ 我唔系啊！ 你唔喺公司啊？但系你个声好似都系唔想俾人知道你讲嘢嘅内容咁样嘅都系。 我喺架车度 啫嘛。我喺架车度，而家车系行紧嘅。 梗唔系啦， 停低咗噶啦， 停低咗。 做咩 啫？ 你想挫人咩？ 冇唔敢挫佢。 系咯， 安全为主嘛。 啱啊，系啊。 咁啊，除咗 咁同埋，我都祝我老公身体健康啦。同埋生意兴隆啦。 生意兴隆。 做咩生意啊？ 系咯，你想挫人啊？ 倾下偈啫， 小生意， 小生意。 通常讲得出嘅都系大生意噶啦， 系啊， 系咪先？ 你个太太仲可以坐喺架车度倾下偈，倾下闲偈系咪？ 小生意啫，今朝九点钟去敲敲个锣啫，冇事。 系啊， 系咯，系咯，咩行业嘅啫？ 希望我仔今年升中一啦， 升中一， 咁希望佢继续努力读书啦。 嗯，好啊。你个仔叫咩名啊 ？Edgar。 Edgar， 乖唔乖啊？ 有着落噶啦，系咪啊？喂，有着落噶啦，即系有学啊，中学收咗噶啦。 我收咗噶啦，因为佢间 学 校系一 条 龙， 一条龙系咯， 小生意一条龙。 四头婆啊， 坐架车， 子女依家有四头婆，系咪？ 我哋好富贵，我啲听众真系， 同埋坐架车，阿权停埋一边，阿权 咩啊？咩话？阿 Bell。你话咩啊？ 我系阿 Pearl， 阿 Pearl 啊，原来 Pearl 啊， 明 珠啊， 明珠，你就系掌上嗰粒明珠， 系咯， 我都想， 你系啦已经， 咦，你好似唔开心咁嘅，点解？ 你想错佢？ 边个啊？ 你咯。 我唔 係 啊，好開心 啊！你開心嘅， 好開心啊！我哋唔開心啫嘛，我哋唔係坐喺個車度，唔係我哋講笑啫，真係。 講笑 啫，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好唔好？ 好唔好？ 嗯 ，thank you， 多謝你。 我哋嗰日會開住明珠台嚟同你慶賀噶啦， 拜拜 拜拜。好啦，再聽埋呢個聽眾電話啦，啊，1872388，張小姐。 誒，我係許太啊。 哦，許太， 你好啊。 系冇翻 去 睇， 我系第一次打翻上嚟嘅，祝你身 体 健康。 好啊，多谢， 祝你身体健康啊！紧紧张啊，打上嚟电台。 系啊， 紧张， 因 为 第一次打上嚟嘅啫。 哦，系咩？咁咩驱使你打翻嚟？点唱啊？第一次。 因为今次都好有意义嘅。第一咧就系因为下个礼拜二咧系我先生嘅生日。我先生叫做 Frankie 去。 Frankie， 我哋都识佢啊，许生啊嘛。 系啊 ，Frankie 啊 ，Frankie 啊嘛，我知啊， 系啊 ，Frankie，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 系，好啊。 仲有第二件事咧，就系话因为今年咧系我哋两个嘅结婚20周年啊。 哇，20年啦已经。 系啊，咁我哋都好开心。咁同埋第三件事咧，就系我就系今年即系9月咧就会去英国读书。 系。 咁我亦都希望佢即系俾心机读书咯。 哇，你好多事发生喎， 学有所成噶咯。 阿仔今年就好，即系好有意义咯。 啊，系啊，咁阿仔去读大学？ 唔系，读 E-10。 E-10即系几年班啊？去到 中四， 中四啦已经。 系啊， 舍唔舍得啊？ 都唔话唔舍得嘅，咁我哋会同佢一齐过去开学咯。 哦，一齐过去开学， 系啦， 系啦。 咁会唔会住多一阵咧喺嗰度？ 顺便玩啦。开档之后我哋就走咯。 哦，开咗两年后就走啦。 差唔多毕业啦，都 先走啦。 哦，都 OK 嘅。 皮肤重唔重啊？皮肤重唔重啊？ 诶，面嗰阵啦， 都好重啊， 都好重 啊。 咩话？ 节衣缩食啊！ 节衣缩食啊！买车买楼啊要？ 要啊，买搵楼咯。 搵楼 喺英国嗰度， 本身有本身有五间，买咁两三层。 听人讲话万斯斯德好投资嘛？ 系咪啊？ 系啊 系 啊， 即系喺伦敦。 哦，好啦，你有冇啲咩要同我仔讲啊？即系如果佢真系去到英国嘅话咧，想捉佢啲咩？ 希望佢俾心机读书啦，唔好净系挂住成日打机咯。 哦，想唔想佢识翻个女仔翻嚟啊？ 佢有本事噶啦，呢样我唔担心。 哇，佢有本事，几有信心啊！真系啊， 呢啲又妈 咪。 OK， 好啦，多谢晒你去睇，拜拜。 亦都祝你二十周年结婚纪念快乐。 Lock the room and let me hear your voice again. Humming to a song I've never heard. No need to understand. Then you drew a line with your bare hands just around my neck. Let me guess what you will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I don't wanna float.Too far away, too far away, away, away, awa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I can hold your tears so you can fake a smile for me.Smile for me, when fake a smile, fake a frown. Hiding your emotions, you don't wanna feel the pain. Wanna tell you that I feel the same. Hope you will let me stay. Hey, hey, hey, lock the room and let me show you my.To a song I wrote for you.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Hey, hey, hey, hey. 鄭欣宜 featuring 李十一的 Fake Smile 啊，叫你啊，點都整個笑出嚟。 笑啊，嘿嘿嘿。 咪咯， 係啊，多謝啊。 你可唔可以起多次啊？嘿 嘿，你都係鄭欣宜啊？係 咯。 姊妹啊，我哋你十七啦，我哋系，好嘅，喂 ，thank you 斌仔， 系，再见，拜 拜。